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236点，跌643点，总成交2,24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03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14,416点，跌51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90蚊，跌33蚊；美团340蚊，跌32.6；中芯国际27.25，跌5.5；中国移动55蚊，跌1.25；盈富基金29.42，跌5.8；港交所483蚊，跌15蚊；阿里巴巴227.2，跌5.2；小米集团25.4，跌1.05；中国平安97.6，跌7毫；快手299.6，跌17.6。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8，英镑10.818，瑞士法郎8.405，澳元6.05，加元6.136，新西兰元5.634，欧元9.342。每百日元对港元7.2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89。日经平均指数报28,930点，跌628点。港金现价报15,91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26美元，卖出1,711.7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咁车龙就消散紧，而家系近住丁九桥头嗰个位啦，就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系接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正常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一些，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在接近新楼街。提一提大家，西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德辅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道的右线封闭了。另外在九龙城亚街老街都有渠务工程的，亚街老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科发道部分中线是封闭的，经过请小心留意。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故仔你听。 大家好，我系陈美玲，好开心又有机会喺大城小事开咪，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嘅大事小事。3月份开始噶啦，咁我约定你啦，记住收听啦。Kanarazuki de kudasai ne, お楽しみに。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 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三月四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噶。嗱，继续跟进翻咧，有一名嘅63岁嘅男人咧，咁就系接种咗科兴疫苗之后两日之后死亡嘅事件啦。嗱，寻晚咧就系呢个新冠肺炎嘅一个新冠疫苗嘅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咧，寻日咧就就住呢个嘅死亡事件咧就召开咗紧急嘅会议啊。咁之后咧就委员会嘅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就话咧，死者生前咧系有严重嘅吸烟习惯啦，并且有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中央肥胖同埋怀疑有缺血性心脏病。咁初步解剖嘅结果咧，就发现佢有严重嘅冠心病，有三条嘅心血管咧，分别有70%至到100%嘅栓塞啊。相信咧，因为冠心病啦，同埋咧急性嘅心肌梗塞，同埋肺水肿，导致到呼吸衰竭咧而死亡噶。咁咧就系、是、专家委员会咧就一致认为咧呢、這个嘅死亡事件咧就同接种疫苗咧就冇直接嘅关系，就建议咧都会继续推行呢个疫苗接种计划噶。咁而今朝早咧，孔凡毅教授咧亦都再次接受电台节目访问啦。咁啊，再多啲补充啦，就话咧，其实虽然话系专家委员会咧就认为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啦，咁但系咧都未能够完全排除啊呢个死亡事件同接种疫苗咧系冇间接嘅关系吓。咁啊，同埋咧就系要再进一步嘅解剖同埋化验吓，咁要等一两个星期之后嘅全面解剖同埋化验报告之后咧，委员会会再开会讨论，先至就做最终确认咧，就系呢个死者致命嘅原因有冇同呢个疫苗咧有任何嘅关系吓。咁啊，都大家都讲到话咧，就系咁而家究竟乜嘢人咧系可以接种疫苗咧咁？咁啊，专家都讲到话咧，就系如果嗰、那个呢个接种疫苗嘅人士，佢系有一啲嘅慢性病嘅情况咧，可能系一啲唔系咁稳定啊，所谓未能够控制好嘅情况之下咧，咁就会有比较大嘅风险啊。咁如果系普通嘅长期病患咧，只要有食住药咧，咁系冇问题嘅。咁佢又话咧，就系、是、接种中心咧已经有简单嘅简介啦，同埋问卷调查等等作为筛查啊。咁如果市民咧对于系咪应该打疫苗有意见有疑问嘅话咧，都应该先系到征询家庭医生嘅意见。不过咧就睇嚟咧呢个嘅死亡事件都可能会令到一啲人士，譬如系预约咗啊，又或者系即系谂住预约，但系咧就未预约嘅人士咧，那个信心咧可能造成啲影响啊。因为睇翻传媒报道啦，咁其实系见到咧就系预约科兴疫苗嘅人数咧系寻日系减少咗噶。嗱，寻日咧就大概有12000人预约啦，就比前日咧系少咗30%。咁於接種嘅人數咧，就尋日全日咧就有11000多人接種，咁亦都係比前日咧係少咗10%噶。咁係咪導係咪因為死亡事件就令到呢啲市民嘅信心係有所動搖而唔去預約或者唔去接種咧？咁呢個就有待咧就大家去評論啦。咁至於頭先都講啦，專家就話咧，即係要個長期病、慢性病咧係控制得好啊，先至咧系建议去打疫苗，否则咧就真系要问一下医生嘅意见咧，先至好去打啦。 咁咩为之系控制得好咧？吓，我唔知咧，即系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啲系即系可能预约咗，又或者都打算预约，咁啊会唔会话自己本身都有啲嘅慢性啊、长期病呢啲嘅问题？头先讲啦，因为即系刚才讲嘅死者系有咧呢个一啲嘅三高啊，所谓吓高血压、高血脂，仲有一啲嘅糖尿病啊，或者系怀疑有心脏病等等。唔知咧，即系唔少市民咧都有呢啲咁样嘅长期病患噶。大家又覺得自己即係適唔適合打疫苗呢？咁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講下，你有冇咩疑問啦，或者有冇咩意見噶？咁好啦，即係如果啲市民咧就要去打疫苗啦，咁而家專家就建議大家要先去睇醫生啦。啊，咁究竟係咪話即係大家都會走曬去睇醫生，問過意見先至去打疫苗呢？咁呢個時間會唔會話多咗好多人去問醫生嘅意見呢？咁而另外啦，就而家專家都話咧，其實即係雖然最終結果咧，即係都係呢個市民啦、接種者咧，去到自己去到決定咧，係咪去打疫苗啦。咁啊，但係即係譬如大家走去疫苗中心咁可能即係未必去到即係先經過醫生嘅諮詢啦。咁係咪即係唔知道自己去到係咪適合去打呢個疫苗嘅咧？咁接種中心有冇辦法再多啲嘅把關，再多啲嘅評估，先至讓咧呢啲嘅市民咧就嚟到去到打疫苗？这些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讲一下你对于今次这个事件的意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天继续讲 grammar， 有听众问萧叔叔 reply 后面。譬如我去覆一个人的电邮，我哋究竟是 reply somebody's email 咧，还是 reply to somebody's email 咧？咁我正确答案咧就系后者嘅。reply 咧，我哋唔会直接去跟住 reply 嗰一样东西嘅，即系我哋讲广东话嘅时候，可能加个英文字啊 reply 我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我写英文嘅时候咧，系to reply to an email or to reply to somebody， OK 就唔会 to reply somebody 嘅。咁呢个咧就大家复电邮啊，或者系复人嘅时候咧，就特别留意呢件事啦。知唔知道？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到底今年最佳的节目环节是哪一个呢？好紧张，而家拆开大信封睇睇啦，得奖是是我的伟基城啊！多谢晒，多谢晒啊！ 一首音乐代表了一个影坛盛事，一听你就会知道。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呢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住你。 那些年，张伟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有一名嘅男子打完科興疫苗之後兩日之後死亡嘅個案啦。咁啊，專家就話咧，都建議大家嚇，如果有長期病患嘅話，都諮詢一下咧家庭醫生嘅意見咧，就睇下自己個慢性病、長期病係咪控制得好咧，先至決定咧係咪去打呢個疫苗噶。咁究竟咩為之控制得好咧？嗱，電話旁邊咧就有家庭醫生林永和喺度啊，林永和醫生你好。 哎呀，大家好啊！ 系啦，头先 呢几日都系啊，都好多市民就唔系话预约打针都好咧，都嚟揾我哋做一个身体评估啦，究竟自己适唔适合打针，同埋或者打边只好啲啊，咁样咯。 嗯，多咗几多呢啲咁嘅市民啊？ 好多啊，即系每日譬如上昼都有10个8个都有啊。咁我哋所以即系本身我都有帮手打针，又有一批市民咧系即系睇病嘅，再加上呢一批咧，即系其实佢本身未有病啊，唔舒服嘅，不过就想问一下自己适唔适合咯。所以都大家个工作量都几大咯。 嗱，你作为家庭医生啦，点样去建议啲市民啊，系咪适合去打疫苗咧？即系专家就话个长期病要控制得好先好去打啊。咁咩为之控制得好咧？你会点样建议啊？ 系啦，嗱，咁我谂市民咧就即系可能即系有部分咧就对自己个身体健康掌握得比较全面啊，同埋仔细啦。譬如可能一向有留意身体有冇啲新嘅唔舒服，咁啊要有睇医生啦，或者系有验身啊，咁甚至乎可能都有一个长期照顾佢嘅家庭医生，咁变咗佢哋好似有个默契咁咧。咁好似我有啲其他病人系同我即系长期睇开咧，咁我就知道佢嘅情况咧。咁佢一问我，我睇翻以前嘅病历，再睇翻佢最新嘅记录，例如譬如一啲慢性疾病系糖尿啊、胆固醇啊、血压啊，或者就算心有少少啲血管塞塞地都好咧。咁我哋其实虽然佢食紧七八只药都好咧，但系佢个状况系稳定嘅咧，咁我哋都可以建议佢其实应该唔使担心，都可以接种疫苗咁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其实佢对自己个身体平时咧就可能即系冇乜话即系睇医生，或者有可能有啲嘢冇乜理到，例如譬如可能食烟啊，或者可能饮食啊、运动，即系有啲嘢唔系好理想嘅。咁又近来咧，好似可能疫情又冇乜喐动，间中喐下咧又好似有啲即系周身骨痛啊，又有啲心口翳翳地，嗱咁嗰啲就有啲警号啦，就变咗就真系建议大家咧，即系揾一个家庭医生又好，或者揾个专科医生又好，咁去睇一睇先，因为惊你有啲例如潜在嘅一啲心脏病咧，系可能喺度呕紧出嚟啦，又或者其实你有啲血压高，不嬲都系高高地嘅，咁但系你就可能以为系睇医生先高啫，可能平时都冇理佢咁，咁但系其实可能你嗰个情况咧系需要我哋话稳定咗先啦。咁又或者系一啲譬如呼吸道嘅疾病啦，譬如可能哮喘啊咁样，咁可能间中你就喷下药啊，或者睇下医生，咁但系其实长期嗰个控制咧都唔系咁理想嘅话咧，都可以话趁呢段时间咧，其实去揾如果你冇一个专科医生跟开咧，咁其实最理想可能揾一个家庭医生先啦，咁因为可以。可能好多方面啊，譬如气管又有啲嘢，血压又有啲，或者你又肥咗少少，咁或者系做一啲问证啊、检查啊，同埋可能做埋一啲验血啊，或者甚至乎照一啲化验所先至做到，譬如可能心电图啊，就算话一啲 scan 啊咁样，咁嚟到确实你咧究竟有冇一啲潜在嘅未受控制嘅慢性疾病咯。 嗱，头先都讲咗好几样嗰啲情况啦，不如都想逐少讲下啦。就即系因为今次个事件个死者咧，咁都系有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啊。咁根据专家所即系掌握嘅资料所讲咧，佢话呢位死者咧就系去急症室嘅时候求医咧个血压上压190，下压130啊。咁专家都建议，其实佢正常嚟讲应该处理翻呢啲嘅长期病患咧，先至再接种疫苗啊。咁而你所知，即系譬如头先都讲啦，即系190。上压可能系咪太高咧？咁即系你又会建议，譬如话个血压去到乜嘢水平，先至建议嗰个嘅病人可以接种疫苗咧？ 嗱，咁最理想咧，医生评估血压咧，其实就睇埋全面嘅心血管嘅风险嘅，就包括咧，譬如佢有冇食烟啦，佢有冇糖尿啊、胆固醇啊，同埋佢可能职业上会唔会好高危？高压啊，或者佢可能会唔会肥胖啊，等等呢啲全面一篮子去睇嘅。咁当然嗰个血压度数，譬如190就系真系比较高嘅。咁但系就算譬如我哋话有时140呢啲即系高高地咁样啊，或者下高上压就正常啊。有啲嗰啲咧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啊。咁所以我谂即系度数咧就唔系话即系有一个话高过几多就一定唔打得针咁，反而就睇翻佢就问翻啦。譬如其实佢都样样都。即係窄戒，又或者其實我哋知道食煙嘅人士咧，就係高危好多嘅嚇。咁又睇翻佢可能會唔會都做過一啲心臟嘅檢查先啦。咁呢啲情況咧，如果我哋做得徹底啲咧，即係預先咗先咧，咁其實就可以避免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冇做到咧，就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就咁睇到190，咁我哋都即係建議佢，因為冇其他資料。唔知佢系咪真系即系其他事都冇事啦？譬如你问佢话有冇心口痛啊冇，或者又话冇气促啊咁样。咁但系始终如果你有啲咁嘅比较简单啲，如果我哋睇到佢个血压系高嘅咧，咁都建议佢咧就暂时唔好接种住啦。咁同埋尽快可能揾家庭医生或者揾一啲心脏科医生去睇翻。评估翻全面啲，先至再去谂咯。 嗱，另外咧，今次嘅死者咧都系有糖尿病啦吓。咁至于咧就系亦都见到咧，韩国啊都有咧就系一名嘅糖尿病患者咧，佢系打咗牛津阿斯利康嘅疫苗之后咧就系死亡噶。咁虽然咧都要即系再研究翻，都系同疫苗嗰个关系啦。咁但系咧就系会唔会话糖尿病患者喺接种完疫苗之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的风险比其他人是高的呢？ 咁糖尿都係一個比較全身性嘅疾病啦，佢好影響即係身體，譬如腦部啊、心臟嘅血管啊，咁同埋佢影響心臟病咧，就通常係啲隱性嘅，甚至乎做心電圖咧，啲電波都可以話未必有啲咩唔尋常睇到嘅，咁所以係比較難診斷啲，同埋我哋如果糖尿控制得唔好咧。就即係可能好多年咧，你都唔知道㗎，你唔驗就唔知㗎。咁所以或者簡單咁講，即係糖尿嚟講咧，就或者對其實你打無論邊一隻疫苗都係咧，如果你係即係控制得唔好嘅話咧，而其實你已經有一啲潛在併發症，啲心臟啲血管塞塞地㗎啦，或者係啲腎差差地嘅咁樣咧，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就真係要控制咗。先至打針咧就妥善啲啦。咁、那個度數，譬如如果你話嗰個空腹糖係超過10嘅，或者一啲三個月嘅糖化血紅素係8啊9啊咁樣咧，咁呢啲都係值得留意嘅警號嘅數字啦。咁如果你係有家庭醫生或者有一啲專科醫生跟進開咧，其實不妨咧你自己剁下手指啦呢幾日。咁而家睇下好似唔係好理想，戒口都唔係好掂咧。咁其實你就盡快去揾翻醫生去睇翻評估翻有冇一啲潛在嘅心臟病啊或者腎嘅問題先。咁然之後睇下即係如果你約咗期嘅，咁睇下係咪即係其實都可以改期或者問清楚先至去接種咯。 嗯，你自己都是私家医生啦，咁亦都有参与呢个疫苗嘅接种计划啦。咁而家即系去接种中心咧，就可能会系一啲嘅问卷啊、简介啊之后去到接种啦。咁你自己譬如话系一啲嘅接种者嚟到你嘅诊所去到接种嘅时候，你会唔会即系可能做多少少啊？系即系做一个嘅医学嘅评估或者诊断，先至俾佢接种嘅咧？ 咁我哋都係盡本分啦，就其實嚟得到嘅，咁我哋因為基於就係佢慢性疾病嗰個評估呢，咁如果市民係好似我頭先講，有啲就係好清楚自己個身體狀況嘅，咁佢就其實去疫苗中心呢接種嗰陣時候，其實佢已經掌握得好好嘅，咁其實就完全冇問題嘅。咁但如果你都唔係好清楚嘅，咁嚟到睇醫生嘅，咁我唔知就算佢係好清楚都好，或者唔清楚都好，咁我都會問一次先啦。咁就確保我安心，佢安心，咁先至接種啦。咁所以我諗就嗱，如果喺診所咧個定位就係可能而家自己睇開嘅一啲傷熟病人咧，咁所以我都參加呢個計劃咧，就幫佢哋接種疫苗啦。咁但如果譬如我都有啲新症啦，所謂咁嚟睇，咁佢都好多病歷嘅，咁我都盡量去睇翻佢個狀況啦。但最理想就係去睇翻自己相熟嘅家庭醫生啦，因為始終係即係會全面長期啲咧，就會準確啲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總之有一啲疑問嘅，都唔知道自己係咪真係慢性疾病受唔受控咧，就不妨咧你就睇家庭醫生或者專科醫生咧評估咗先。咁然之後，如果佢話都 OK 啦，先至去一啲社區疫苗中心度接種啦嚇。咁如果唔係咧，又可以問一下一啲家庭醫生會提供接種嘅話咧，咁你又可以咧或者問翻佢啊，或者約嗰陣時咧，可能去啲地方咧，就我哋始終打針之前咧，我哋都會問得詳細啲咧。甚至乎我哋有時都會篤手指啊，或者我哋預約咧，姑娘都會提佢咧就量血壓啊，呢一兩個禮拜你自己睇翻自己狀況啊，或者篤下手指啊，睇清楚先至好嚟咯。咁我哋即係都係防患未然好啲咯。 即係其實而家你講緊嚟你診所去到接種嘅市民，咁你都可能有機會咧都會盡量就為佢做一啲嘅諮詢評估係咪啊？ 係啦。 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你個即係問你意見啦，即係接種中心啊。有冇都需要咁樣呢？又或者係即係譬如係所有接種者都應該咧，即係有機會讓一啲嘅醫護人員去到接觸呢個醫健通嘅一啲資料，讓咧就係醫護人員咧就係知道呢個接種者嘅一啲健康背景，咁可以更加有效咁去評估呢個人係咪適合接種咧？係咪應該咁咧？ 嗱，咁我相信就如果係大家都清楚咧，就最理想啦。咁如果我哋假設個病人已經好清楚自己嘅話咧。咁就即係嚟到可能有時問兩句呢，咁即係有時啲病人又好心急想打針呢，就有時又講啲唔講啲啊，你又同佢唔熟呢，咁係有個機會係即係可能遺漏咗一啲可能佢控制得唔係好好嘅慢性疾病咁樣囉。咁呢個即係因為我哋都平衡返即係社區疫苗中心嗰個設計，就係可能佢哋都係想大量接種啊，快速接種啊咁樣，咁但係又要小心即係嗰個風險呢。咁我諗大家都係摸索中嘅，我知道佢哋可能都有啲中心都調校咗少少，都有啲即係篩選嘅一啲過程就多咗啲啦。咁或者85歲以上嘅人士呢，我聽聞佢哋有啲都話即係建議去睇咗醫生先至穩定咗 咗先至嚟打針啊，咁樣都有。咁我諗大家都係又要快，但又要安全，就攞個平衡嗰陣時咧，就即係大家定位就希望變咗有咁多地方一齊去合作，希望都可以提供到一個接種疫苗係安全又有效又快捷啦。 係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啊，林永和醫生咧就係一位家庭醫生嚟噶。我哋電話係1872311，都聽聽聽眾嘅意見先。有吳小姐喺電話旁邊。 系啊，你好啊，咁我系诊所姑娘嚟嘅，私家诊所姑娘。咁就其实我发觉到个问题就系好多老人家咧，自己根本上自己唔清楚自己个病情会系点样。咁我有新症有旧症啦，咁旧症当然我哋记录里面我哋有佢个资料，但系新症嘅话，其实我哋构成实际个病人话俾我哋听佢有啲咩病啊，有啲咩唔舒服，或者即之前有啲咩记录啦。咁但系好多时佢哋因为急住想打针咧，佢哋根本上我哋问佢有冇唔舒服嘅话咧，佢直头话我听冇。唔舒服，即系直头系好想你快啲帮我打咗一针去啦。咁但系医生冇 X 光眼噶嘛，我唔可以真系嗰一刻入到去先至见到个病人，就系话哦，原来你条里面塞咗，咁但系你又话我听你冇唔舒服，咁我又度你血压又冇事，问你又话冇问题，咁如果咁样情况之后帮你打针，咁变咗成日都话咨询家庭医生嘅意见，咁个家庭医生咪好大压力咯。 吓、嗯，咁而家出现咗死亡嘅事件之后咧，咁其实你哋会唔会都再谨慎啲啊？即系唔系话佢预约咗就俾佢打，会唔会咁咧？ 其实一开始第一日打针，我哋都会问清楚病人有冇啲长期病患啦，旧症我哋睇得到啦，已经系咁，亦都问佢今当日打针有冇唔舒服啦，或者呢个礼拜之内有冇发过烧啦，咁呢啲都好仔细。咁入到医生房咧，医生再会帮佢量个血压，再会问清楚佢有冇其他即系身体嘅唔舒服，咁先帮佢打针。 好，时间关系，都听到呢度先啦，多谢吴小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一名69岁男子，住在天水围天晴村晴满楼，在深水埗福华街鸿福大楼做保安员。其余有关联的个案患者包括尖沙咀 K11 妙思亚卡地亚的一名员工，以及科大确诊者的相关个案。初步阳性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居住在晓光街晓丽苑晓辉阁的大学生，住在西营盘居仁里居仁阁，在皇后大道中工作的文职人员，住在佐敦金芬大厦在清水湾小坑口一间村屋工作的外籍家务助理，以及住在愉景新城一座在长沙湾政府合署工作的劳工处人员。全国政协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主持汪洋发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主席汪洋发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表示今年坚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加强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联谊，就加强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等，开展调研协商。回顾去年的工作，汪洋表示组织港澳委员情况通报会和座谈会，强化港澳委员政治责任，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鼓励港区委员围绕推动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等持续发声。针对美国所谓涉疆、涉藏、涉港等法案和涉疫反华议案，以及个别政客的反华谬论，通过发表声明、组织座谈和委员接受采访的方式等，予以严正驳斥等。法国主管传媒机构批准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牌照申请。法国当局表示，根据法例，符合两项条件就能够获得播出许可，包括必须透过法国卫星传送，即是欧洲电信卫星，以及必须从法国送出信号。按欧盟规定，中国环球电视网获法国批出牌照，节目将可以继续在欧洲播放。2月初，英国通讯管理局撤销中国环球电视网的牌照，影响 CGTN 在欧洲的播放。 日本东京都新增279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累计112624人染疫，重症患者减少至51人。日本首都圈一都三县正在实施的紧急事态宣言会在今个月7号届满。首相菅义伟昨晚同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川康稔、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等人开会。菅义伟在会后对记者说，目前的情况是新增确诊病例数目仍未出现彻底减少的趋势，会商讨将紧急事态宣言延长大约两星期的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沿岸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早上稍凉。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车龙排到近坚尼地道，而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亚皆老街因为有渠务工程，而家去观塘方向近科发道的部分中线仍然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日有啲报道都话检测咧要成个星期先有结果，甚至唔止添。 黄女士嘅 等咗一个星期先至出到报告。如果你快少少，我哋就无谓嘥咗我哋几千蚊去放一个冇薪假。 仲有蒋先生， 即使咧第一次做完，依两三日咧又要做第二次，咁你政府冇配套，到时又系又会好多人会挤塞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紧咧，就系早前有一名63岁男子咧，就接种咗疫苗两日之后咧死亡嘅事件噶。咁都见到咧，就系而家专家咧就系讲紧话，系要睇睇咧就系个长期病患者个病情系咪控制得好，先至系建议佢哋打翻呢个疫苗噶。咁而咧就系关于自己个病情嘅问题咧，最好咧就系咨询翻自己嘅家庭医生。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一位话喺私家诊所做嘅护士吴小姐。咧就倾紧啦，继续同佢倾多阵先。吴小姐你好， 系你好。 头先你话都多咗咧，就系医生去到问翻一啲接种者嘅啲身体状况啦。咁但系点咧吓？ 系啊，因为其实嗱，旧症我哋会见到佢资料，但系新症嘅病人咧，其实我哋都系构成实际啦。个病人讲俾我哋听佢个病历记录啦。咁变咗，其实佢哋因为想急住打针，佢哋明明有可能唔舒服嘅话咧，佢都会话俾医生听我冇事。 我呢排都 OK 啊，好好啊，血压啊，所有嘢都咁，即糖尿都好好。咁因为医生唔会即时帮佢做身体检查噶嘛，唔可以即刻帮佢做心电图。咁变咗，其实我哋真系唔系太清楚佢身体里边真正嘅状况系点样。咁但系如果我哋唔接新症嘅话咧，因为我哋始终都系地区医生，咁我好似如果唔接新症唔帮忙啲老人家打针嘅话，我好似系不近人情。但系如果我帮啲新症去做嘅话咧，咁我就发觉其实。究竟危险会唔会有啲危险喺度咧？因为其实我哋真系唔清楚佢过往嘅记录，我哋真系纯粹靠问证嗰一刻佢俾个资料我哋。 系嗱，发生咗呢个死亡事件之后咧，你哋有冇话再加强一啲嘅把关嘅措施啊？又或者系其实啲接种者或者病人佢哋嘅疑问啊，会唔会多咗啊？或者系佢哋反应会唔会有啲唔同咁样咧？ 疑问一定有噶啦，其实未有死亡个案之前咧，都有好多疑问嘅，就系话阿姑娘，我血压系几多，我打唔打得啊咁样。咁其实即系头先医生都讲啦，佢话啊，佢有啲八四嘅，轻轻高咗少少，佢哋都会打。但系其实跟即一般嚟讲，六十岁以上嘅老人家，我哋好多时咧，我哋真系冇可能度到佢有八四咁楼下咁靓嘅血压嘅。老实讲，我哋一般嘅老人家，我哋都发觉系。好多都是八四至八六的血压。咁其实八四至八六我哋已经叫做是血压偏高咗。咁、但係呢个血压其实如果讲打针嘅话呢，其实医生认为系接受嘅，系可以嘅。咁但係啲老人家因为其实佢哋会听返嚟就係、是、咦我血压高喎，究竟我打唔打得呢？咁其实佢哋个疑问真係好大嘅，对于佢哋嚟讲。 好啊，多谢晒吴小姐嘅意见啦。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啊，咁各位有咩嘢嘅观察或者意见咧，都欢迎咧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有施先生喺度，施生你好。 喂，你好。 你好啊，请讲。 咁我喺公立医院做嘅，咁做外科手术相关嘅科目。咁其实本身就未有嗰单，即系啱啱呢单嘢发生之前咧，其实都好多病人都会问嘅。咁然后而家发生咗就基本上每一个入嚟，就算唔系睇长期病患，可能睇啲外科嘅问题，佢都会问翻转头佢打得唔打得啦。咁而家专家组就话啊，你问翻你嘅家庭医生，或者其实问翻你相熟医生。咁其实将嗰、那个即系个 burden 个压力又转移翻落去我哋啲前线医生度。咁、那个问题系乜嘢咧？就系、是、究竟我哋系咪真系答得到佢适合定唔适合咧？佢哋而家俾嘅指引亦都係非常之唔清晰，即係嚴，即係如果個疾病係唔係受控嘅，咁咩叫受控，咩叫唔受控呢？即係個問題又唔係話好似你有一個手術啊，究竟身體係適合做唔適合做，有咩風險咧？可以問外科醫生，可以問麻醉科醫生，亦都有美國麻醉科學會講個身體素質係屬於邊一個層階，咁呢啲答得到。咁但係究竟問題而家打疫苗打得唔打得，打邊一種？是怎样，根本我们一般前线医生我们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引要我们怎样答。那难道每一个病人入到来我们就跟他说其实我不是专做这件事我答不到。那其实病人都很无奈的嘛。那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怎样答。那是不是那究竟是想全部医生都可以去说这件事去谈啊，还是还是真的要给回去负责打疫苗的人，或者真的长期跟进某一个病人的整体好多样嘢嘅医生先答得到咧，咁我即系医生都系企喺一个好尴尬嘅地步咯。 系，头先我都访问咗家庭医生林永和医生啦吓，咁佢都好熟悉疫苗嘅一啲资料同埋操作噶。咁佢都头先都讲到话咧，即系如果系血压高啊，再加上一啲食烟嘅一啲习惯加埋咧，咁再去加埋，譬如话糖尿病系唔稳定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可能系唔适合打住啦。咁你作为外科医生啊，你又会即系遇上啲咩嘅疑问咧？ 就係個問題係永遠唔會有一個清晰嘅界線噶嘛。咁同埋啦，其實啱啱其實我聽落去啦，都係做人講話血壓係點啊，糖尿係點。咁但係其實好似翻嚟今次呢件事，究竟即係專家組都講，根本都冇人知道究竟係直接定間接。好，就算如果話係間接，究竟當中嗰、那個、那個機制、那個機理、那個 mechanism 係乜嘢呢？因為如果根本我哋乜都唔知嘅時候，我哋點樣答呢？究竟係咪打完疫苗個人唔舒服？刺激到誘發到佢心臟病，定係還是係有其他機理？咁我哋連件事都唔知，我哋點樣去俾個意見個病人？究竟你個情況適合唔適合呢？因為唔係話所有病係對於即係每一樣嘢，佢本對於佢本身嘅病都係有唔同嘅意見噶嘛。咁究竟而家係發生緊咩事都唔知。咁好啦，咁 亦都唔想話所有嘢一定要俾翻曬話家庭醫生、普通科醫生或者內科醫生去處理。咁、但係如果我想我哋一般四草其他科嘅醫生都俾個意見嘅時候，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俾呢？係從來都冇講過㗎。而呢樣嘢係每一日喺門診，就算唔係內科、普通科。都是发生紧 嘅、嗯，明白，好啊，多谢晒施先生啦。咁施先生头先提嘅疑问就系、是，即系究竟今次嘅事件啊，有冇一个间接嘅关系咧？咁啊，专家都要话咧，系要再有一个嘅全面嘅解剖同埋分析嘅报告啊。咁要过多一两个星期之后咧，先至可以作出一个即系最终嘅一个答案啦吓。嗱、啊，今次咧个事件咧，亦都见到咧系接种者吓、啊、个死者咧系去接种中心咧去到接种噶。咁头先都有，譬如听众都有提到话啊，如果那個是一個長者或者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未是很了解的話，那這個風險又應該怎樣算呢？怎樣去可以加強這個的、打疫苗的一個安全呢？我們電話旁邊請來一位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啊、彭洪昌你好。 是陸宇光你好。 是怎樣看今次事件裡面的、那個就是、風險呢？剛才都說了、就是、可能未必個個都很知道自己的長期病患是不是控制得好、啊、你又覺得怎樣，有什麼意見呢？ 我相信都是的，即是作為病人未必個個都好，但第一即是有些是隱性的情況，即是甚至乎他只有疾病都不是很確實知道啦，咁從來都可能冇做過身體檢查啊，亦都冇睇開醫生咁，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未知嘅情況啦。咁有啲可能就係佢都有去睇醫生嘅，但係可能對於自己嗰、那個身體狀況啊，或者個疾病嘅狀況咧，未係好完全去了解，或者管理得好好自己嗰、那個即係個疾病，咁啊呢個會有一定嘅風險啦。咁當然另外有一啲都好即係緊張謹慎嘅。咁啊，即係對於自己個情況咧，係即係比較認真咁有跟進，咁啊都比較清楚知道嗰個狀況，或者係真係有問過即係家庭醫生啊，或者其他醫生即係知道個風險底下咧，就去接受個疫苗。我估有幾種唔同嘅情況啦。嗱，我諗第三種咧，就應該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因為即係佢自己都相對地會清楚嗰個風險嘅程度，或者亦都問過啲醫生嘅意見啦咁。咁第一種呢，老實講，就呢、這個都係大家都未知嘅狀況啦。咁都幾難話即係完全去避免啦。咁但係我諗而家就係話，會唔會有啲病人佢譬如好似今次呢、這個即係死亡嘅事件咁樣啦，其實佢都係有睇醫生嘅。佢亦都喺公立醫院有一定嘅覆診嘅記錄嘅。咁但係可能佢自己都唔係好完全清楚自己個身體狀況啦，或者係嗰、那個疾病管理咧，未必係做得好好。咁而佢去接種疫苗之前咧，可能佢都冇即係真係好認真或者正式問過即係覆診嘅時候問過啲醫生啦，或者有啲家庭醫生可以去問啦咁。咁我估而家可能就係睇緊呢一類嘅風險嗰、那個情況咧，可唔可以有一啲方法咧去減低佢，咁令到即係真係會出事嘅機會咧就再即係減少啲。雖然而家呢個個案都未必話係即係好直接係同接種疫苗有關啦，咁但係間接有冇個關係咧，都仲要再睇詳細嗰個教科報告先知得到。咁但係起碼喺日後點樣再能夠可唔可以減少到呢啲風險嘅情況咧？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個建議咧，就係、是、其實而家接種中心咧，主要都係即係由即係有醫生會駐場啦。嗱，雖然嗰啲我諗局方都反覆都提醒好多次啦，其實佢哋就唔係咧去俾一個醫學意見嘅，佢哋真係監督住或者係施行嗰個接種嘅啫。咁但係如果能夠做多一步譬如話嗰、那個即係市民嚟到。佢接種之前，如果佢唔係好清楚自己嗰個狀況嘅，即係頭先講嘅第二種嗰個情況啦。咁如果佢即時能夠有一個醫院通嘅系統，可以譬如話去睇一睇佢喺公立醫院嗰個覆診嘅記錄，其實就會發現到啊，其實佢嗰個譬如血壓啊、血糖啊，或者係嗰個變化咧，係唔係穩定，係咪適合做即係嗰個接種？咁我估能夠即係加多呢一步咧，都能夠即係再可以減低到一啲風險嘅水平咯。 系嗱，其实咧，即系啲接种中心咧，都有讲翻话，而家个流程上面咧，已经有所谓过三关噶啦。咁、包括话，即系上网登记嘅时候，要阅读一啲嘅资料 少啦，明白咧，譬如话有严重过敏啊，或者打过其他疫苗啊，都唔可以打针啦。咁去到现场咧，亦都有啲嘅屏幕播放资讯啊，又有一啲嘅医护监测啊，咁样最后咧都要签署埋同意书咧，先至会去到注射呢个疫苗嘅。咁你觉得譬如话你想加埋呢、這个即系医健通，系俾现场嘅一啲医护去到睇呢个接种者嘅一啲健康背景啦，咁你觉得个程序应该摆喺边度咧？同埋会唔会话其实喺个行政上、流程上，咁你咪花好多时间先至可以判断到嗰个人系咪打得针，咁或者系咩阶段去到睇呢个病历咧，去决定佢系咪打得针咧？咁同埋即系嚟紧咧，可能譬如话打伏必泰咁样，咁系需要时间咧去到稀释啊、解冻嘅，咁可能咧呢啲部分如果要加咗个咁嘅关卡喺度咧，咁就可能会即系阻碍到嗰个打针个流程。 嗱，我相信即係如果即係市民接種之前能夠自行去先了解咗自己個健康狀況，同埋攞咗一啲醫學嘅意見，即係適唔適合去接種咧，咁即係當然係最好嘅。咁我亦都即係當然啦，希望即係大家都係會咁樣做法啦。但係始終如果即係有啲嘅病人佢又用翻今次個例子啦，佢真係有以往睇開醫生，但係即係佢都唔係好清楚嗰個情況。譬如就住呢一啲咁樣嘅狀況底下，能夠去睇佢嗰個醫院通過記錄咧，我相信係會再即係能夠進一步減低嗰個風險，即係出現呢啲事故嘅機會啦。嗱，其實而家咧嗰個優先接種群組咧，有啲第一批就係60歲以上嘅人士啦。咁如果佢70歲以上咧，佢都可以有兩個陪同人士咧。一齊去睇嘅，咁我估嗰類咧，其實佢因為如果都有陪同人士咧，可能都係一般即係較年輕嘅家人啦，咁可能對嗰、那個接種者佢嘅狀況咧，都可以講得到多啲俾到即係在場嘅醫護人員知道。咁唯一就係話60歲以上，可能佢又冇人陪伴嘅，或者可能佢係獨居比較有困難，即係。又不是太過清楚自己的風險狀況呢，其實我相信未必說個個去到接種中心都要去看看他的資料的，即可能就集中在這一批即比較缺乏支援的人士上，能夠即再看看他的資料呢，可能會有些幫助。 好啊，唔该晒啊，彭洪昌，多谢你，多谢你。彭洪昌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啊。 我哋到未啊？埋岸未啫，世杰，我有啲晕浪，我想坐。 咪住啊，瑞文，顶埋佢。事关我哋喺外展训练学校嘅帆船智丰号上面就到噶啦。讲埋俾你听啦，今个星期我仲请嚟咗外展训练学校嘅前教练黄伟健，分享点样喺船上面监测海上天气。 而我就请嚟低碳上创方嘅庄陈友，倾下乜嘢系绿色复苏。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患有妥瑞症的何俊迪身体会间中不由自主地动动， 但一玩起杂耍，他的技艺会令你完全不察觉这个问题。 在疫情之下，阿迪的表演和教班都大受影响，他怎样应对呢？ 今个星期日我们听下他是怎样乐观面对逆境。 逢星期日晏昼1:00， 严楚碧、梁雪儿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讲紧咧就系关于疫苗呢一啲嘅问题噶吓。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张生喺度。张生你好， 我都系私家医生，咁我都有参加呢个计划嘅，咁我都陆续都有帮我啲长者啊嗰啲去打嘅。咁至於評估風險咧，我其實想話咧，根本暫時係冇一個清晰嘅指引。譬如話佢有高血壓咁樣先算啦。嗱，冇人話160以上就可以控制冇，或者170或者180，其實好多樣嘢。直至到琴日有嗰個記者會，嗰位先生先話，高血壓如果160。over 100，枕住系咁样嘅咧，就系、是、高风险啊！又话如果督手指系督到朝头早空肚督嘅，系10以上咁样就系、是、高风险啦。嗱， 佢呢個今日資訊咧，我多謝佢，但係咧呢、這個資訊都係佢個人嘅，即係始終我哋都冇一個好權威性或者集中好多資料所得出嚟一個好 consensus 嘅一個結論咧，話哦乜嘢叫做高風險，乜嘢叫低風險啊咁樣整嘅嚇。咁、去到最尾，其實真係嗰個接種嘅人士係有自己一個嘅責任去評估乜嘢對佢係最好。嗱，佢患咗新冠病毒，個死亡率喺呢個年紀層裏面咧係好高嘅，係比起嚇。咁呢個風險係大嘅喎、咁佢接種之後 ，OK， 可能會有承擔少少風險，但係對比佢個好處，總比佢患咗病之後所得出嚟嘅嗰個死亡率啊風險嗰、那個，可能係即係好啲嘅。咁所以去到最尾，佢哋都要自己踏出嗰一步去做咯。咁至於你話喺嗰個中心嗰度，喂，嗰、那個中心已經多人㗎啦，你仲要重唔重要、啊？而家冇規定咧，嗰啲中心一定要有醫生在場嘅、啊，可以醫護都得嘅、啊。 應該都有醫生駐場醫生嘅 嚇。有時私家嗰啲地方啦嚇。咁、變咗你又要開人嚟醫健通，仲有、你開醫健通唔係睇曬你醫管局嗰啲嘅資料嘅喎，有啲資料係譬如抽血啊嗰啲咁成，未必全部都齊嘅、啊。咁、變咗你根本冇可能喺嗰個咁嘅場合。嗰、那個咁嘅局限空間時間嗰度去做一個理想嘅評估嘅、 啊。好啊，多謝曬張生嘅意見啦嚇。嗱、今次嘅事件咧，另一個咧就係都有人討論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嘅接種者咧，佢喺26號啊，即係上個星期五嘅時候接種啦。之後咧去到28號嘅凌晨咧，就係、因為即係呼吸有問題咧，就係、去到送院啦。咁之後咧就喺急症室咧，曾經咧都同醫護有講過話佢接種過疫苗噶，咁同埋記錄咗喺呢個急症室嘅病歷嘅記錄上面，咁但之後轉到內科之後咧，個病情就惡化，之後咧就係離世。咁之後咧，之後喺呢個3月2號，咁啊醫護人員咧去復檢翻呢個嘅病歷記錄咧，先至發現咧呢位嘅死者原來咧係曾經接種過新冠疫苗噶。咁啊有啲人咧就懷疑咧，咁今次呢個嘅通報機制係咪太慢咧？咁不如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醫學界嘅立法會議員咧，阿陳佩賢喺度啊。陳佩賢你好， 你好，我係陳佩賢。 点样去评论今次呢个事件嘅通报嘅状况咧？ 我睇翻政府，因为政府做呢个工作咧系好急，咁啊，同埋一个叫即系紧急立法、紧急嘅事件咁去做啦。咁然后咧，我睇翻喺政府俾立法会嘅文件之前交代点样去做嘅时候咧，例如你问到通报机制咧，佢嗰个文字系咁写嘅。當局會設立一般和鼓勵自發性通報機制，咁啊，嘟咁啦，咁啊，然後跟住然後去監察異常事件啊，特別是關注事件，咁所以咧，佢嗰個通報機制其實佢一開始都唔係一個好有系統，然後繼而例如用電腦方法或者係咩方法去將佢可以網羅曬可以大家關心或者係呢啲佢可能佢如果佢唔講，如果病人自己唔講，咁會唔會知悉呢啲情況咧？咁呢個係喺佢個設定嗰度出現咗呢個咁嘅情況咧，所以會你而頭先個問題見到呢件事件咯。 今次當局咧就話絕對冇涉及隱瞞啦，或者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都讲到话咧，系已经系第一时间咧去到公布有关嘅事件啦吓。咁但系睇翻个事件嘅经过咧，其实系个病人入院之后，去到自己讲话自己有接种过疫苗，咁啊写低咗，咁系因为内科嘅医护系漏睇咗啦吓。咁但系如果嗰个病人入院嘅时候，佢冇讲自己系有打过疫苗嘅。咁會唔會出現個情況，就係佢可能出現一啲異常嘅情況，甚至過身，冇醫護人員知佢打過疫苗咧，驚唔驚咁咧？ 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不過咧，而家我見知道咧，其實而家都內部都講會要問病嗰個患者有冇曾經接觸過疫苗啊，或者之前問有冇外遊記錄啦，而家唔會有個外遊記錄啦。跟住然後假設有醫健通嘅，如果上載咗而佢又呢個電腦可以撳到嘅，我相信有唔同嘅方法，希望呢一啲事件唔會重複發生咯。咁啊，只可以答 在我的看法就是今由最初头他给立法会文件他所讲的通报机制一开始由不是很严谨的情况底下就这些事件会发生。 剛才有不少的、嘉宾和听众都讲到说、今次呢就是不是适合接种疫苗呢，专家就讲到说是要看看那些长期病患是不是控制到、大家都关注到即怎样为止控制到那个定义的问题、你觉得其实是不是当局应该要或者专家组要再多一些的指引给、各个私家医生去到评估呢，就是、是不是适合接种呢？ 都不是只是给私家医生。现在我听到似乎无论在政府出来 的记者会啦，又或者报章的报道啦，我不是很想看到一件事，就是将个责任完全推翻给、打针的人甚至乎死者啦。而刚才你说呢，我想讲清楚 的作用，就是除了给私家医生之外，你给、讲紧可能谂紧打疫苗啊，跟住嚟紧我都会去打疫苗咁嘅情况啦。咁、然后我所有嘅要攞到嘅资料，究竟为我而家假设我有糖尿病，点样先会觉得系适合嘅？ 系， 同埋边一只？ 系 年龄啊，或者 系 边一种嘅病？ 讲多啲资料系嘛？ 有嘅资料、其实我之前都问过。 时间关系啊，同阿陈佩贤都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啦，喺南区香岛道近住寿山村道有交通意外，嗰度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就排到去黄竹坑新围同埋深水湾泳滩。另外在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都有交通意外的一大车多，而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之前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的了，而家西行去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沿住窝打路道上狮隧的龙尾就在大学会堂对开的桥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299.6跌17.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优富资源、南郭碧、中国通海金融、比速科技同埋环球大通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系新疆新鑫矿业、深蓝科技控股、中国唐商、世大控股和威发国际。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8， 日元 107.34，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66， 人民币 6.469， 英镑对美元 1.394， 欧元对美元 1.204， 澳元对美元 0.7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4。 港金是报15,91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11点，啱啱转咗1,710.28美元，卖出价系1,711.3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9，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墟段有意外，现在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围，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墟段有意外，龙尾元朗公路近泥围，现在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黄珠路。而在南区的香岛道，较早前近寿山村道有意外，揸车的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在花园道因为有火警，现在花园道去山顶方向近麦当劳道的慢线是封闭，影响到花园道上山的车辆暂时不能够左转去麦当劳道的，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落告士打道龙尾近菲林明道。就是花园道因为有火警，去山顶方向近麦当劳道的慢线暂时封闭，车辆暂时不能够左转去麦当劳道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接近菲林明道。而在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意外，现在东隧的港岛入口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嘉华国际中心。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黄伟豪你好，系嗱、 啊， 全国两会咧就系陆续喺北京度开幕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全国政协会议咧，今日就开幕吓，听日咧就会轮到全国人大会议啦。咁睇翻咧就系今次嗰、那个关于香港方面嘅议题啦，咁大家都期望住咧，即系可能咧今次嘅两会会就住香港嘅一啲选举制度啊、政制嘅改变咧。就作出一啲嘅決定咁樣噶，咁而咧亦都係好多即係喺呢個兩會之前咧，亦都好多嘅一啲關於愛國者治港嘅啲討論啦嚇，咁啊先有呢個嘅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咁就講到話係愛國者治港嘅一啲標準啊、原則啊等等，咁見到今日嘅全國政協會議咧，都係喺呢個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咧，都講話今年係堅定咁全面落實呢個愛國者治港原則。昨日嘅記者會咧，都講到話咧，愛國者治港係一國兩制應有之義同埋核心要義。咁喺呢個愛國者治港啊，同埋呢個即係香港嘅政制改革嘅一個呼聲底下咧，咁睇嚟咧，香港個政治氣氛咧。都好似改變唔少咁樣嚇，咁近排即係除咗大家都關注到未來啊民主派仲有冇機會參選之外咧，咁都見到唔同嘅界別，譬如話政務官啊，甚至建制派咧，都有一啲嘅所謂深藍嘅陣營啦，或者一啲人士咧，去到評論佢哋咧係咪夠愛國，係咪一個愛國者治港嘅一個標準？黃偉豪，你點樣睇呢啲現象？ 其實愛國者呢個討論咧，即係如果你睇翻咧，就其實好多年前都已經有㗎啦。咁我諗又冇乜人會反對愛國者治港嘅，即係大家都愛國㗎嘛。咁但係我諗大家擔心咧，我覺得起碼有兩樣嘢嘅。第一就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好客觀嘅標準出到嚟咧？咁定係話即係好任意，即係揸擁有權力嘅人話你唔愛國你就唔愛國咧。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我哋冇一個客觀標準嘅時候，就會令到好多人都人心惶惶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憂慮啦。另外一個憂慮咧就係話因為而家牽涉到話要愛國者治港咧，其實就要更改香港嗰個選舉制度嘅。咁其實更改都唔係問題，但係即係我哋大家以往就相信有基本法啊，或者以前有五部曲噶嘛。咁但係而家好似好多即係聽翻嚟嘅即係消息咧，就話喂而家都唔使。五部曲啦，一部曲就得啦，咁即系中央话系就系啦，咁都可能唔需要修改基本法噶啦，咁因为基本法系人大定噶嘛，咁人大自己话咪得咯，咁都唔需要即系以往释法啊个人嘅嘢，咁所以我另一个忧虑就系话，会唔会我哋嗰个基本法嗰个香港法治啊，个宪政嘅基础啊个传统都再一次受到冲击咧？咁呢方面嘅忧虑，我觉得就纯粹即系大个纯粹就话啊，我哋系咪爱国呢一样嘢咯？ 嗱，其实爱国者讲呢个嘅标准咧，头先都讲啦，即系除咗系影响到即系民主派啊未来嘅一个参政空间之外咧，其实近期咧都见到即系建制派嘅阵营嘅内部咧，都好多呢啲讨论啊，咁即系有啲人去到讨论啊，即系某啲嘅政务官啊，系咪即系爱国咧？咁啊，甚至亦都有啲嘅所谓温和啊，中间啲嘅建制派，咁都喺度会唔会即系有一个边缘化嘅一个风险喺度咧？会唔会话即系而家个爱国者治港嘅一个论调，喺好多即系所谓深蓝阵营里面即系非常之大力鼓吹嘅时候，会唔会都令到一啲可能比较有即系独立意见嘅一啲建制派？都可能會被邊緣化咧，即係咁呢個咧都係要大家留意住嘅一個即係政治生態嘅發展啊！我哋電話旁邊咧，不如都請嚟呢一位嘉賓同你傾下啦。佢就係自由黨嘅榮譽主席田北俊啊。田北俊你好， 你好，你好。 點樣睇咧？同我哋頭先都討論過，簡單咁討論過呢個愛國者治港底下嘅一個香港政治氛圍嘅改變啦。你有咩嘅睇法咧？ 我咧就事實上而家已經退休咗一兩年啦。但是如果想回当年我是基本法的咨询委员会即、就是百几年的那呢就一直到现在在那时候的讨论那个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啊是从来讲或者写啊都没有写到这个讲法一定是爱国者治港的。即应该一国两制那时候我们根本是讲香港呢就是资本主义内地呢就是社会主义是那个所谓两制。所以我觉得适合这个合适这个讲法应该是爱国爱港者治港。当然我会同意你说不爱国的就当然不可以治港啦。但你说不爱国者不可以治港同一定要爱国者治港是两回事。因为如果你纯粹听到你说爱国者治港的话呢那你香港根本 都唔使你爱香港啦，你总之爱国家嘅咪治香港咯。嗱，呢个讲法喺内地啊，我哋都可以作下比较嘅。譬如你话你上海，或者你重庆、广州，你嗰个省委书记或者个市长，你系爱上海啊，定系爱国家先？咁喺一国个制度之下，佢真系爱国，所以佢嗰啲上海嘅书记啊，好四川嘅书记又好，唔一定系本地人噶，你唔系上海人、啊。你是不是四川人？喂，中央派个过嚟，咁咪净系爱国，你就唔可以净系爱上海或者爱重庆啦。但我一国两制唔同啊嘛，我哋个概念呢、這个特首啊，或者个管治班子，点解叫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啲嘢，你上海啲市长或者重庆啲市长冇呢样嘢噶？几时话俾你哋自治之后，上海嘅市长自上海冇啲咁嘅嘢噶？咁呢个就系我哋嘅分别。所以我唔同意而家嘅讲法咧，就佢就纯粹要。爱国者治港就唔使你爱国爱港者治港。嗱，当然中央就认为泛民嘅问题啊，特别系呢几年出在边度咧？佢哋全部净系爱港嘅，就直情系唔爱国嘅，系嘛？去外国又叫外国抵制中国，即系佢哋讲啲嘢咧，就直情系去晒爱港嗰边，又冇咗爱国。所以我同意咧，佢哋系唔可以治港系出问题嘅。但而家去到阻成咁咧，我觉得对中央嚟讲，亦都系未必。好事嗱，呢、這个爱国爱港，你哋对唔住，爱国爱国呢样嘢，你哋两位都话讲咗好多年，我又觉得唔系，我都觉得最近呢几月先爆咗一样咁嘅叫做爱国者治港，可以爱港冇咗嘅。咁我觉得呢个咧，对中央系咪今日真系决定咁做落去咧，我就唔知道。但市民，我觉得香港市民啊，绝对唔想到见到个特首，所有啲主要官员，所有啲立法会员，全部就爱完国咧。就咁当香港人冇到咯， 系咪即系有啲即系爱国者旗号嘅人士唔爱香港咧？会唔会咁样咧？ 嗱，我唔可以话佢唔爱香港，即系我都用咗个好简单嘅例子。当我同人哋外国啲记者倾偈又好，香港记者又好，企好，我觉得我爱国嘅就系东中国同外国有纠纷，譬如中美贸易战，我企晒中国度。譬如你话。同外國關於釣魚台啊，關於新疆嗰啲啊，我都話我企翻中國嗰邊。即係中國對外國咧，我企曬中國，我覺得我愛國個。但係國家對香港，喂，好似廿三條啊，或者逃犯條例咧，我係企翻香港人嗰邊啦。咁係咪喺香港嘅管治班子，我哋都要有愛香港呢個概念？即係大部分時候是沒有問題的，但內不內關鍵時刻出問題我要企回香港人那邊。如果你說什麼都企在即是愛國那邊，那就不如幹部治港好過了，你用不用給香港的公務員？所以我相信香港很多公務員，特別是香港大那些，有我剛才說過的心態，我是香港服務社會，我是公務員，我是效忠香港，我是支持中國。但你說我變成做到內地的幹部的做法，是很多公務員我覺得是扣不落的，咁變咗商界入邊，可能亦都係好多咁嘅情況發生嘅。所以你話將嚟參政，無論功能組別嘅直選議，對唔住或者直選嘅議員啦，我哋將嚟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嘅。好多精英，我覺得未必一定商界精英啦，或者你專業界嗰啲，都係覺得要做到咁樣樣咧，我唔做好過啦。我點解參政？如果參政要做到而家呢個咁嘅定義啊？我可能覺得大材小用，我不如去做第二樣嘢好過啦。 嗯，嗱，你啲即係我頭先都有引述啦。咁即係近排都有啲嘅深藍陣營啦，去到攻擊一啲嘅政務官啦。咁見到譬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咧，都有圍住呢件事去到即係去到叫做降温啦嚇，或者係個政務官 變。係啊，我覺得佢今次好嘢啊！平時我都對葉劉淑儀多批評啊，咁今次佢好嘢講。 跟住咧，佢咧都被即係深藍陣營咧去到攻擊啊！你點樣睇呢個現象咧？即係一啲嘅人士去到攻擊一啲嘅政務官啊，或者攻擊一啲可能獨立啲嘅建制派人士啊？點樣睇咧？ 嗱，嗰啲所謂建制派，我覺得係即係所謂藍道啊！你而家想問我呢樣啦，我諗呢個唔係北京意思，亦都未必中聯辦意思。只不过呢啲建制派觉得我要难过你讲嘅嘢，即系你可能想我做六七成咧，我做到八九成。所以我谂今次个做讲法啊，特别系叶刘，因为佢以前系公务员出身啊嘛，佢知道公务员嘅精英嘅公务员嘅制度喺香港传统咁多年啦，真系做实事嘅。因为我哋系需要能干嘅公务员，先至喺香港搞掂所谓医疗、教育、房屋啊，所有我哋嘅政策。你嗰啲咁嘅局长。都系所以昙花一现，之后你做几年又炒咗个又换一个嘅，特首又换人咧，你嗰啲局长就换晒噶啦。 你根本嗰啲政策都唔係持續嘅，所以根本係靠我哋叻嘅公務員喺嗰啲處啊，喺嗰啲部門啊，係做得好。咁樣你搞到佢哋意氣難生，個個官都唔肯做嘅，咁你到邊個喺度將嚟啊？管治香港呢，我覺得中央嘅諗法絕對唔可能話喂換曬香港啲即係所謂公務員變咗幹部做啊，所有啲議員就變曬中聯辦嗰啲即係説法啦。咁講咁樣咪剩翻一小撮，淨係好深藍嗰啲事幹咧，就變咗咁嘅情形。所以我覺得中央未必係想咁，只不過而家講咗呢個字愛國者治港，我都覺得哇，咁我真係純粹愛國得啦，其他乜都唔要咧，我都係錯誤噶咯。 系阿田北俊，我又想问一下咧，因为其实冇乜客观标准，边个爱国唔爱国噶嘛？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如果中央太过高举爱国者治港咧，其实本身可能建制派都会受到伤害咧，因为即系建制派都可能互相督灰话你唔够爱国，咁所以你唔应该出嚟选。你点样睇呢个情况咧？ 正正就系呢个问题啦。喂，即系如果你咁讲咧，好多觉得喂，我系明明系好有能力，我系好爱国爱港嘅，但系如果你话净系爱国唔爱港咧，我有个选择噶，我咪唔参政咯。我咪唔做咯，即系意思，个议员我又唔做，你叫我政府做局长我又唔做，如果我系公务员嘅咧，我咪即系做住我应付做嗰份，一到政治问题我就唔理啦。咁样样嚟讲，对香港嚟讲嘅人才啊，系自自然少咗噶咯。咁梗系我觉得对我哋认真唔好咯。 田北俊咧，你早前亦都系同其他人士咧系成立咗一个希望联盟啦吓，咁希望打一啲中间路线嘅一啲嘅政治路线吓。咁你点样睇即系而家爱国者治港嘅一个政治氛围底下，你即系所代表嘅一啲，譬如中间路线啊，或者一啲温和啲嘅建制派，日后嗰个政治嘅生存空间系点样咧？会唔会有一啲影响力喺度咧？ 其实呢件事都系最近发生，所以我哋都喺度评估紧嘅，咁我自己初步嘅睇法，即系我个人嘅咧，就觉得黄嗰边如果主要嘅公民党又好，民主党又好，啲主要嗰啲，一系俾人 DQ， 一系就自己都意气阑珊唔肯做啦，一系就可能即系走咗啦，即系移民嘅意思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九月份真系有立法会选举，即系我仲用呢个字眼啦，我觉得随时冇选举噶。如果九月份真系有立法会选举嘅市民咧，是会得一系就觉得冇印度乜票都唔投，如果投票呢佢哋可能会揀返中间啲㗎啦，即係佢蓝嗰啲又唔会投，咁你剩返中间嗰啲，即係话希望联盟会支持一架中间啲嘅候选人呢，佢哋赢嘅机会就会得係大咗嘅。但係当初希望联盟出嚟就话要做关键嗰几票，就话驚泛民攞到35家呢就乜都去否決政府，我哋係唔認同嘅，即係所謂攬炒嗰、那個。咁變咗關鍵少數咧，就係有用嘅。而家咧，我嘅睇法就係少數就少數啦，但絕對唔係關鍵嘅。所以你做又係咁，唔係就係咁。咁如果你真係想做議員嘅，你咪去做咯。但係得嗰幾票咧，就絕對關鍵唔到。即係照而家形勢，我覺得個70個議席啊，泛民唔好話35啊，我贏到25啊，都算佢執到啊。咁如果泛民贏到25嘅，建制有45嘅。咁希望連埋啲中間嗰啲攞到4-5票，咁呢邊咗40票，所以一定係少數咧就唔關鍵啦。所以變咗個問題就係仲值唔值得參政？我就覺得好多叻嘅後生仔啊，未必覺得參政啊呢樣嘢係值得過嘅。如果你做早選到，不都要聽中央講，即係純粹愛國嗰個講法啦，我好冇癮喎，我啲咩同你做啊？咁如果想反對嘅，又唔敢反對，一反對咧出事嘅喎。所以到嗱嗰個選舉條例未出嚟啊，睇佢人大通過。但另外到底有本地立法要改咁多嘢咧，我都覺得七月份未必改得切啦。玩手九月份冇得選咁嘅情況咧，當然市民更加失望啦。疫症過咗啦，咁你又揾咗第二樣嘢嚟搞，就話個選舉條例未改得點咧，又唔選，而呢個可能性極大咯。 係，我另外想問一下咧，因為阿田北俊你比較熟悉商界啊，其實商界而家點樣睇呢個愛國者治港呢個問題，會唔會擔心影響營商環境咧？ 咁呢個絕對係嘅，但係我諗大部分商界都無能為力啦，因為20年嚟變得好多嘅。你睇得當年1997，我哋香港嘅華資商界就因為英資啊撤資離開香港，所以香港啲華資咧係執曬好多嘢去嘅。是咪？即系话，譬如你话港灯啊、九巴啊，即系好多其他啊，对唔住，九巴系讲错嘅，即系港灯啊。当年好多其他啲企业系属于英资噶嘛，佢哋走就俾华资即系买晒佢啦。 咁我覺得而家開始華資呢啲啊，隨時俾中資啊嚟買曬佢嘅，即係如果有需要。所以你話有某個華資話我要所謂撤資，唔做呢啲生意啦，中資買咗佢嘅機會啊，係好大而且好易嘅。即係我都琴日係連他啲訪問，我舉咗個例子啦。哇！我哋香港嗰五大財團嘅市值值幾多？你知道㗎啦，係嘛？咁你計計條數啊，一個騰訊啊個市值多過你香港即係五六大財團嘅。咁從商界角度講，中央仲會重視你香港商界嘅作用咧？即係佢一間公司可以大過你五六間嘅，咁再搞落去咧，幾乎你睇我哋嘅恆生指數日日股票上落嘅成交啊！七八成都是內地那些股份的了，價錢又是，成交量又是，那變成香港的商界本身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對中央的政治的政治的影響力我覺得更加小了。 嗱，見到咧就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咧就喺北京啦，咁就接受路透社嘅訪問，又被問到咧就係會唔會參選特首啦。梁振英話自己咧係會竭盡全力為香港同埋國家服務，又話自己咧係幾百萬名咧合資格競選特首嘅港人之一啦，你點樣睇呢個講法咧？ 呢個真係好難講。當年咧，我覺得佢做得好差。做到而家，林郑做到最近啊，我睇睇而家市民嘅支持度，好似林郑仲低过 CY， 系嘛？咁我多数睇呢啲，睇市民嘅睇法啦。啊，但系包括CY 嚟讲，我觉得喂，你做到国家副主席咁高层次嘅，有咩理由又缩翻转头做香港嘅特首啊？而家都系所谓爱国者治港，咁你直情去到嗰、那个。位置啊，你有乜理由做翻咧？所以我覺得佢做翻特首呢樣嘢咧，我亦都覺得佢係講講嘅啫。佢唔想出邊話我唔參選，總之喺度講下，就繼續做佢嘅做王者咯。 梁振英嘅訪問裏面咧，都係提到話咧，係關於即係另一個訪問啊，就係接受咧香港電台新聞部嘅訪問啦嚇。咁佢都明白被問到咧關於愛國係咪等於愛黨嘅問題啦嚇。咁佢就話咧就係共產黨一直領導住中國啊，咁香港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部分啦。提出點解要即係提出討論愛黨愛國係咪等於要愛黨嘅人咧，係攞嘢嚟講啊？你點樣睇呢個愛黨嘅討論咧？ 从国家嗰个讲法或者 CY 嘅讲法又合理嘅、哦，因为喺国家嘅讲法就系、是、我如果冇共产党，根本冇今日嘅中国。咁冇今日嘅中国，你根本又冇基本法。咁冇基本法，你又冇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咁你自然如果系自认系爱国嘅，咁你梗要爱党先得噶。 啊， 但 系 当然我哋西部或者。香港的政治就觉得不是、哦、我香港不代表我要爱你民建联、啊、或者爱你民主党或者爱你、公民党、啊、但内部的定义就是这样，因为做到个国家出来就是这个党。 时间关系跟田北俊谈到这里先，多谢你。 好，多谢 田北俊，就是自由党的荣誉主席。我们电话是187231。 发表声明说，菲立亲王在星期三进行手术，成功处理已经存在的心脏问题，将会在医院接受治疗和休息几日。99岁的菲律宾王上个月16号因为受到感染不适入院。天气概况，一道云带正为华南带来几阵雨，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早上稍凉，而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几宗交通意外同埋特别报告。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车多。另外喺港岛方面啦，花园道嘅火警就已经处理好啦。去山顶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嘅行车线就已经解封。不过咧，而家下角道同埋 告士打道西行啦，都仲系有车龙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一路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另外喺南区啦，香岛道近住寿山村道之前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之前啦管道之内曾经有意外噶，已经处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啦。而家东行过海去九龙嘅龙尾啦，就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在华润大厦，至于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去西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只是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后些少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开去荃湾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分别就在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港城。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大致到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就是环保处提醒你啦，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噶，记得停车息事。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印度有叶培， 日本有陈美玲， 泰国有胡慧聪， 摩洛哥有谭慧清， 北京有招炳恒。三月七号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啊！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吓。 系大家好。 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访问咗自由党嘅荣誉主席田北俊啦吓。咁佢有一个讲法咧，我都记住咗，都想同你讨论下。咁佢就系话咧，即系将来啊，即系一个政制嘅改变啊，或者有一个爱国者嘅治港门槛之后咧。咁可能咧就見到民主派嗰個參政或者生存空間咧就細咗好多啦，即係佢話頭先就形容為即係頂籠啊，非常好彩啊，咁啊攞到廿幾席啦咁。咁至於一啲中間啊温和派咧，就可能攞到幾席，咁但係咧都仍然咧就不及咧係建制派嘅票數為多，係喺立法會之中。咁所以佢就認為咧，即係呢啲人士咧，民主派同埋咧係中間派咧，都已經起唔到一個關鍵嘅作用啦嚇。咁可能咧都會令到一啲嘅政治人才咧係意興難山啊，甚至咧係影響佢哋參政嘅意欲添。黃偉豪，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嗱，我諗咧，其實呢個講法咧都係應該得到重視嘅。你會見到咧，譬如而家有啲初選嘅人士係犯咗國安法啦，其實佢哋。其中一個即係大家覺得比較大嘅問題就係話，喂，佢哋諗住立法會過半數喎，咁樣跟住要挟政府喎，咁所以其實俾好多人嘅一個印象就係話，如果你要喺立法會裏面參選，其實就係想控制政府。 影響政府施政，即係你唔係發表下意見嘅，你就其實就係想奪權嘅話咧，其實嗰個政治風險好大。咁我諗呢一樣嘢亦都係令到有啲想參選嘅人士卻步啦，同埋我亦都覺得而家個參選嘅風險好高嘅，因為你會睇到而家兩會開緊啦，咁佢其實就可能會定咗個愛國嘅定義啦，即係有機會你唔愛國被 DQ 啦。咁但係你會睇翻過往被 DQ 咧，唔係純粹話喪失咗參選資格嘅嚇，有啲人可能係被清算，佢就即係而家有國安法，喂，其實我又揾到啲嘢，我 DQ 你嘅時候，我發覺你犯咗國安法，咁我想又調查下你，咁所以呢一樣嘢亦都令到其實參選咧。是你未必有過半數有個話事權啦，你最多有否決權啦，同埋你參選嘅個人風險好大啦。咁同埋亦都係當愛國呢個定義係冇一個客觀標準係隨時收緊嘅時候咧，即係有啲人都問緊，頭先田北俊你都講，喂，我反對你算唔算愛國呢？咁係咪要有啲嘢要問準咗？喂，呢樣嘢反唔反對得？咁我先反對咧。咁所以我呢一樣嘢都導致到我諗好多，即係我諗就唔會冇人參選嘅，但係即係會唔會令到好多諗住參選嘅人才係有啲即係散思或者卻步咧？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會令到好多人多咗好多憂慮嘅。 係，咁其實咧，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咁之前都有一個嘅研討會啦，咁佢都提過話，愛國者治港，即係佢定立咗標準啦。咁但系佢同時都講話，唔係要搞清一色喎嚇，絕對唔係搞清一色。又話咧，中央係包容咧對國家存在成見嘅人，只係咧要同反中亂港嘅分子咧劃清界限。咁點樣喺高舉一個愛國者治港底下，但就唔係搞清一色咧嚇？咁而家即係譬如多咗好多嘅參選門檻啊嚇嘅時候，咁個結果仲點樣可以容許即係有好多一啲即係反對派嘅存在咧？又會係咩形式嘅存在出現呢？ 嗱，我諗咧，如果容許嘅，可能係一啲政策上面嘅微調啦。咁譬如我哋用翻財政預算案嘅角度，即係話你要否決咗佢，跟住解散立法會，我諗呢啲中央就會覺得你唔愛國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5000蚊。唔好用消費券啦，現金啦，好似民情洶湧，或者喂唔好每個月派1000蚊啦，不如一次過派曬啦，因為即係一次過派曬個效果會好啲。咁我覺得即係容許嘅其他意見係一啲政策上面嘅微調啊，將佢即係用中央嘅角度係優化佢。咁但係如果你將佢成個施政方向係諗住扭轉，或者中央已經係拍咗板，因為中央好多時都係拍咗板嘅就去做，拍咗板嘅你諗住用好多抗爭嘅方式去推翻佢或者施壓咧，咁呢啲就會俾中央覺得你係唔愛國噶啦。 啊，嗱，睇翻咧就係有即係呢個護法之稱啦嚇，咁佢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亦都係咧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啊。咁早前咧就寫咗篇文章喺報章嗰度啦。咁啊，都講到話咧，就喺即係新嘅一個愛國者治港嘅一個環境之中咧，咁就對於唔同嘅派別咧都有唔同嘅一個要求啊嚇。咁當中某一啲嘅要求咧，都講得幾辣、幾辛辣嘅嚇。咁譬如話咧，就講話中央咧決心打造嘅唔係橡皮圖章或者忠誠嘅廢物，而係賢能嘅愛國者啊。咁佢又話咧，對於非建制派嚟講咧，係機遇同埋挑戰同在。機遇咧就係可以理直氣壯咁同激進派去到切割，咁回歸忠誠反對派嘅理性範疇。咁而挑戰者咧就喺外部干預失效同埋新制度嘅嚴格要求之下咧，點樣成為愛國者，同埋時刻咧就保持底線忠誠，做翻建設性嘅民主派，一切咧先至剛剛開始。好似咧呢位田飛龍咧，佢對於唔同派別嘅人士咧，都有一個嚟緊嘅一個要求啊，或者即寄語喺度啊。 嗱，我諗因應政治形勢嘅轉變啦，咁其實而家政治形勢都係即係激進派冇咗啦，即係泛民都可能係瓦解啦，冇可能喺立法會過半數啦，咁所以我諗自然係對於建制派嘅要求亦都增加咗，因為個形勢唔同咗嘛，即係以前就要建制派話你同泛民去到競爭啦，咁啊即係唔好輸咁多啦，咁樣贏多啲議席翻嚟啦，咁但係而家即係選舉制度又有機會改啦，咁亦即係話其實要爭取議席就唔係好困難。因為即係反對嘅人已經被人 DQ 咗，或者個選舉制度又會再改，令到建制派取得議席嘅機會大好多。咁所以我覺得自然咧就會對建制派嘅要求係高咗。咁因為好多建制派你知道可能中央都放在眼裏，好多時候唔開會啦，開會可能又瞓下覺啊，或者比較攰啦，唔睇文件啦，講錯嘢啦。咁所以我諗呢一樣嘢就都係中央睇在眼裏嘅。咁佢覺得喂你而家要提升自己咯，因為個形勢變咗。咁所以我都覺得其實而家建 制派喺新嘅政治人勢底下咧，其實都幾辛苦嘅嚇，因為要開始提升自己啦，開始要勤力啲啦，開始要讀下書啦嚇。 啊，咁我头先你都提过咧，话系全国政协副主席啊，亦都系前特首梁振英咧，咁就喺北京嗰度咧就接受咗一啲嘅专访啦，包括系路透社啦，同埋咧香港电台嘅新闻部啦。咁当中咧，头先都引述啦，咁啊佢喺接受路透社访问嘅时候咧，咁就话咧会愿意啊吓尽全力为香港同埋国家服务啦，亦都话自己系几百万合资格咧选特首嘅港人之一啊。咁啊头先田北俊咧，我就问佢啦，咁佢就话即系。即係都要睇睇誒，佢即係佢即係就攞咗佢啊，同阿林鄭月娥咧就嗰個嘅表現咧嚟到比較啦。阿黃偉豪，你又點睇啊？ 嗱，我諗咧，其實我即係如果你問我啦，雖然阿田北俊都提咗一點係好好嘅，即係而家阿梁振英咧就做咗國家領導人，咁你香港嘅嘢好細嘅啫，成個國家裏邊香港一點嘅啫嘛，咁啊應該即係冇機會佢再做嘅。但我又反而個感覺咧，就覺得佢即係如果國家叫佢做，即係我覺得佢而家咁提。即係佢要自己爭取做咧，又未必㗎啦，因為佢國家領導人。咁但係如果國家想佢做咧，佢亦都係一個即係隨時去頂上去嘅。我反而係覺得咧，即係佢咁樣一提咧，就令我擔心咧。即係你知呢幾屆嘅特首選舉其實都好多建制派嘅競爭㗎啦。咁即係當年阿唐英年有僭建風波啊，同阿梁振英爭嘅時候，咁而家亦都有個愛國者嘅討論。咁愛國者嘅討論咧，其實亦都係針對緊，即係最近有啲左派嘅傳媒就針對緊呢個政務官啦。咁林鄭月娥亦都係政務官出身啦。咁所以我亦都係有啲擔心，當我哋透過國安法之後咧，即係香港政治形勢好似穩定咗落嚟啦。哇！我哋冇咗啲經濟派啊、港獨派，咁但係會唔會其實建制派裏邊？為了爭奪一些有權力的位置，例如特首這個寶座，其實那個競爭或者惡鬥又再開始緊呢，所以我反而是擔心這一件事，因為即使梁振英不做，其實他都代表了某個陣營的勢力的嘛。 嗯，他在港台新闻部的访问呢做一些内容都值得讨论的。譬如说呢，就是他就说如果呢香港是沿用现在的选举制度和方式呢，这批人呢可能在下一届仍然会当选。而出现呢外国的傀儡进入治港班子，这个呢绝不能够接受。所以呢就要完善这个选举制度，堵塞漏洞，确保最后的选举结果呢做到爱国者治港。即是现在都政界都是睇緊究竟今次的全國兩會會不會有一些關於香港的選舉制度的一啲改革咧，會係作出決定啦。所以咧，今次咧就係阿梁振英咧就咁樣演繹翻啊，即係而家咁政治問題咧，就係話咧就係有外國的傀儡咧進入香港的治港班子。其實你又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呢？即係過去嘅一段時間啦，有政治運動啊，議會裏面都好多嘅一啲衝突啊，嚇。咁係咪就係外國嘅傀儡進入治港班子而出現嘅結果呢？咁而如果要解決呢個政治風波、政治問題，係咪話去改變呢個選舉制度就去解決呢個問題呢？ 嗱，我覺得梁振英嘅立場或者睇法咧，喺國安法之前咧就可能仲講得通嘅嚇，即係你國安法之前即係冇話勾結外國勢力又。犯法啊，或者接觸外國嘅人士有犯法，咁但似乎咧喺國安法之後咧，好多佢提到或者憂慮到嘅行為咧，其實已經係犯咗法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如果有咗國安法之後咧，我哋其實仲有冇需要用一啲好嚴謹嘅方式嘗試篩選一啲人咧？同埋如果一個人係要做出一啲非法嘅行為嘅時候，咁佢可以初初愛國，突然間變到唔愛國都得噶嘛？咁與其係你為一個好忠誠嘅人，你好難預測，即係你好難睇到佢成個思想，預測到佢未來。咁倒不如就用一啲法例，當你發現咗，即係我有國安公署有80亿經費，有4000个人，係咪啊？即係監察住呢啲人。如果一犯錯咧，就用國安法拉咗佢，就好過你用好多方法去篩選。而好多方法篩選，我擔心咧，其實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咧，就係話：喂，你係咪以前做過政務官係嘛？即係而家就針對政務官啊嘛。你係咪有外國國籍？你係咪以前有外國國籍？反而用咗呢啲咧，就用翻阿邵善波嘅講法，即係都係佢哋陣營嘅啦，就 overkill 咗，係會唔會令到人才咧無法子加入呢個政制裏邊？咁所以我又覺得其實有咗國安法之後咧，即係梁振英所擔心嘅情況咧，可能出現機會就會少咗嘅，反而你做得太緊咧，就 overkill 咗咯嚇。 好啦，咁呢個時候我哋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講另一個嘅話題噶。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譚永輝。 今晚讲种族灭绝，人道救援者亦都系我是真系文制作单位嘅灵魂人物范宁医生， 同大家分享故事，宣扬同理心。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是曾曼文》， 一起走过。 咁突然间有一日我记得电话嚟叫我咧，阿 Johnny， 你翻嚟试唱嗰首歌。翻、到去录音室度咧，就见阿小田兄咧就坐喺个钢琴嗰度噶。嗱、你试唱呢首歌。咁经过咗一个礼拜到啦，我谂咁唱片公司就话：啊，佢而家选中你唱呢套剧嘅主题曲，佢叫《浮生六劫》。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十点搭四， 杨少雄、江美仪， 仲有我叶振棠、 关伟伦 同我海俊杰 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0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嗰度噶。黄伟豪啊，我哋倾倾关于抗疫嘅话题啦吓。 好啊。 咁嗱，早前咧就系政府咧就系放宽一啲嘅处所嘅限制啦吓，容许佢哋譬如话恢复晚市堂食啊，或者系复业啦。咁但系就有个要求噶，咁就系咧要求啲员工咧就每14日咧就做一次嘅病毒检测。咁於是咧就係好多嘅一啲檢測需求咧就突然間大增啦，仲記得咧就係好多人咧就走去排長龍喺啲社區中心嗰度咧就等呢個嘅檢測啦，又或者咧好多人咧就自己去攞樽仔啊，去到交呢個深喉唾液嘅樣本去到做化驗啦。不過咧，就見到咧嚇好多嘅報道都顯示咧，就好多交呢個深喉唾液樣本嘅人士咧，就交完樽之後咧，好似咧遲遲咧都未有呢個結果啊！咁咧就我哋譬如聽過一啲嘅個案咧，可能成10日都唔定咧，先至攞到一個嘅檢測嘅結果啦。咁就同咧就係呢個嘅佢哋嘅服務承諾啊，48小時啊，即2日內咧就好似唔相符啦。咁兼且咧就近排咧就仲出現有一個問題添，咁就係咧喺呢啲檢測嘅結果咧，譬如話一個即係個網上嘅一個電子嘅記錄嘅顯示嗰度。是有一个的栏目就写着是样本采集日期，就发现有些人就发现、原来他们交这个深喉唾液样本，但之后发觉他的样本采集日期就并不是他自己真的采集样本那天，又或者亦都不是他交樽那天，而是可能是很近一个的、这个的、报告的结果的日期，可能是即日呢就是这个采集样本日期和报告结果就同一日的这样。那很明显这个日子就不啱了，出现很多这些问题，黄伟豪。 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自己的内部能力爆煲的问题了。即是当政府是很想做多些检测，但是他的数又计不啱的时候，就导致到负责检测的实验室啊，或者负责检测的人员就不胜负荷。所以我又觉得这个就显示了、政府的内部协调就似乎开始再出现问题。他整套抗疫的模式似乎个资源和计划怎样去到整合翻咧，就應該可以盡快檢討翻啦。 嗱，其實咧，即係政府當要放寬呢啲嘅處所嘅營業限制嘅時候咧，你應該咧，即係同埋即係私家呢、這個即係每14日去做一次檢測，啲員工要檢測嘅呢個嘅規定嘅時候，即係理應咧知道咧係嗰個檢測嘅需求咧會大增噶啦。咁究竟有冇做好啲相關嘅配套咧？有冇係搞清楚即係啲承辦商啊，係咪有咁嘅能力可以喺即係足夠嘅一個時間之內完成到啲檢測咧？呢個真係大家需要問嘅問題啦嚇。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啊，唔知大家有冇都試過呢啲嘅經驗，就係、是、交呢個深喉唾液樣本，但係遲出結果嘅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嗱，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真係。即係出現咗遲交遲結果嘅，即係遲咗出結果嘅一位朋友啦，就有劉小姐咧就電話旁邊啦。劉小姐你好， 係 你好啊，劉小姐， 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嘅情況啊？ 我自己咧，因為公司要求咧，就過年後佢就要我哋每14日要交一次呢個樣本，就去檢測一次咁樣。咁我哋就自己我2月20日咧上晝10點就交咗個樽仔，就即係驗咗啦咁樣。咁一路就等消息，咁但係發覺等咗好耐咧，就直至到去3月1日嘅中午1點咧，先收到嗰個短信，就話咧呈陰性嘅結果咁樣。咁同埋咧就係 9日噶咯，係嘛？ 十 二月係啊係啊， 係咯九日啦， 十日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同埋佢最奇怪就係佢上面原本個報告係有寫採集樣本日期嘅，咁但係佢就冇顯示到，就咁畫咗一畫就算數咯。咁、就淨係講嗰個樣本遵新嘅日期啦，咁樣。 咁咁呢個咁遲出結果有冇影響到任何你嘅生活嘅任何一部分？ 其實有，因為公司其實都有追我哋係交，即、就、係、是、交翻個結果翻去。咁雖然佢就冇話你唔出結果就冇得翻工嘅，不過就話譬如佢都會問你咦，你究竟有冇交咧？你驗咗未咧？因為我哋嚟緊14日會驗一次嘅話，咁其實都嚟緊已經再下一次要驗啦，都仲未有第一次嘅報告咁樣咯。 嗯，有冇中间过程有冇都尝试下追下定点咧？ 冇，我哋试过问过，佢都系话叫我哋自己揾翻嗰个即系交嗰个遵新嘅编号，自己上网查翻就再等咁样咯。佢都系话因为太多人啦，咁所以而家嗰个情况就要再耐啲先有报告咁样。 系，你头先仲有想讲系嘛？ 系啊，因为我屋企人呢，其实我屋企人有唔舒服啦，咁佢2月24号交咗嗰个樽仔之后呢，咁佢就3月3号先至收到信息、就话佢因为其实屋企人本身有少少发烧，咁佢好担心，咁佢但係其实呢，如果佢嗰啲采样嗰啲检查中心呢，係唔会俾你入去嘅，如果你有唔舒服嘅话，咁你一定要交樽仔。但系个问题，交樽仔之后，你又要等咁多日，咁其实自己咩事又唔知，又好担心，咁变咗其实都想反映翻，真系好多人好心急想知个结果，但系政府原来又安排唔到同一时间咁多人去验咁样咯。 系嗱，其实即系你屋企人就话有少少病征啦，咁所以用一个交樽嘅方法啦吓。咁、你自己咧，点解当初又会用交樽嘅方法去到做检测呢？ 其实因为公司都系冇，即系公司只系见到好多行业咧都要大家14日去验，咁公司就觉得咦呢、这个方法好似几好、哦，咁佢哋又用埋呢个方法，因为我系做顾客服务嘅，咁佢唔系政府硬性规定嗰啲，不过佢哋都觉得呢个方法唔错，亦都唔需要收任何费用啊，同埋个员工可以自己去做到嘅嘢嚟嘅，咁佢哋就叫我哋自己去做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哋自己交返晒自己做晒嘅話，咁但係政府其實佢冇安排到一啲渠道係俾返工嘅人士去檢測囉。 嗯，明白晒。咁好啊，多謝晒劉小姐嘅電話下，咁都講咗佢哋一個都幾困難嘅地方啊，即係譬如佢自己去交樽啦，咁但係呢就咁遲先出結果啦，咁佢屋企人有病症更加只能够靠交樽的方法去到做这个检测。但是这么迟才出结果呢，的确是造成一个问题。 很多问题的，如果你迟出结果，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又不知道自己的结果是怎样，那你这几日等的时候你的行为怎样去到转变呢，想不想小心一点呢，不用约朋友啊，或者甚至你上班的时候想不想跟顾客是吧保持很多的距离，还有从一个抗疫的角度呢，即为什么要大規模檢測，其實都是想盡快找到一個結果，但是你當是八日後才有結果，那你又很難，即在香港生活你很難八日都困住自己，都要上班接觸其他人，所以我覺得即當政府很想快點清零的時候，但原來它的、檢測的效率也都是追不上的時候，就似乎有一些即大躍進的意味，即眼高手低，最後可能是適得其所了、 其實就著這個檢測滯後的問題，我哋都向咧食物及衛生局同埋醫管局咧有作出查詢嘅，咁食衛局嗰個嘅回覆就係話咧，咁因為有大量嘅建造業啦、餐飲啦同埋表列處所嘅員工咧，就短期內進行檢測啊，所以咧就係醫管局其中一個嘅檢測承辦商嘅服務咧係出現滯後嘅。咁根據嗰個記錄啦，咁除咗嗰個嘅承辦商下，即係佢話其中一個承辦商滯後啦，除咗嗰個承辦商之外咧， 上個星期起咧，就係、是、遞交呢個深喉唾液樣本樽嘅市民咧，大部分都能夠咧喺呢個遞交樽之後咧，兩至三日咧就攞到檢測結果噶啦。而咧就由2月26日開始，承辦商咧整體嚟講咧都已經恢復翻喺兩日之內咧就完成絕大部分嘅檢測嘅進度。咁啊，政府同埋醫管局咧都係增加咗呢個承辦商嘅數目，希望咧就將呢啲樽咧就分流俾唔同嘅承辦商，亦都咧係務求咧大部分嘅交樽嘅市民咧就能夠喺兩日之內咧就係取得檢測嘅結果噶。咁而醫管局咧亦都話係向咧之前咧就滯口嗰個嘅化驗室咧發出咗警告信，就會繼續密切監察佢嘅表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李寶玲報導新聞。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尖沙咀 K11 米斯亚卡地亚再多一名员工确诊，亦有一名日前确诊嘅个案曾经到 K11 米斯亚戏院。而商场内出现爆发嘅明朝食馆，有3个环境样本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医管局表示，已经委托多3间承办商负责病毒检测，大致处理滞后嘅深喉唾液样本。另外一名78岁有长期病患嘅确诊患者喺玛加烈医院离世，疫情至今201人死亡。政府延长旅行社鼓励计划和绿色生活本地游鼓励计划的申请期限1年，到明年3月31日，并将旅行社鼓励计划的资助额提升5000万，去到大约1亿5000万，期望进一步支援旅游业界。政府发言人说，跨境和本地旅游活动受到疫情持续影响超过1年，两项鼓励计划未能全面开展，决定延长申请期限，以及增加预留给旅行社鼓励计划的资助额，让业界有更多机会受惠。旅行社鼓励计划下，旅行社接待每名出境或者入境过夜旅客，可分别获得100元或者120元的现金。绿色生活本地游鼓励计划就按旅行社接待的绿色生活本地游游客人数，向旅行社提供每名参加者200元的鼓励金。两项计划每间旅行社可以申请的游客人数上限是1000人。全国政协会议下午开幕，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说，今年坚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另外，今次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是至少20年来首次没有提及一国两制字眼。汪洋提到，今年要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促祖国统一大业，共商民族复兴伟业。他又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南，切实增进政治认同，坚定不移跟党走。美国传统基金会最新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和澳门不再包括在排名内。基金会表示，近年发展反映港澳经济政策最终由北京控制，未来香港和澳门的经济自由度可能会包括在中国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网上研讨会表示，不同意基金会指香港经济政策由中央政府控制，认为基金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有偏见。他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资金、人才和资讯自由流通，而港元亦透过联系汇率和美元挂钩，有法治和司法独立。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同中期早上稍凉。而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亦都只是隧道后一带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咁而喺路面方面咧，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红棉路嘅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之后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亚皆老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咁而家去观塘方向近科发道嘅部分中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安心出行很多地方用到咧。 电话旁边咧就有陈女士， 交通工具咧定系的士有？点解唔喺地铁每一个车厢嗰度俾人夺咧？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致力咧就推动佢哋用呢个安心出行，咁但系会唔会阻碍咗乘客嘅出入？如果等呢个车门咧繁忙时间咧，可能会影响运作同埋有啲混乱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自由風啊！繼續討論緊咧，就係關於呢個膠深喉唾液樣本出檢測個報告嘅日期咧，係有一啲嘅延誤嘅問題啊！唔知各位聽眾啊，有冇呢啲類似咁嘅經驗咧，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有聽眾啊，羅女士喺度。羅女士你好， 你好 啊，羅女士， 請講啊。 係我咧，就喺2月19號咧就交個樽嘅，嗰朝係10點鐘。就交去湾仔新医馆上啲嗰、那个医院嗰度交嘅。咁平时一般嚟讲呢就大约係两日啦吓、啊、就会收到报告㗎啦。因为本身我嘅工作呢係上门照顾老人家嘅。咁我老人家都90几岁，以前你都患过 cancer 嘅。所以家人呢就会紧张啲。咁我自己 keep 住啦，12月头开始每个礼拜呢我都会去检查一次嘅。咁次次都係除咗第一次啦吓、啊、就係、是、收唔到报告。第二次開始就每個禮拜咧，都係第二日、第三日咧就抽到噶啦。咁但係喺2月19號嗰次咧，就等唔到報告，等咗好耐。因為嗰次就係政府話美容院啊、按摩院啊、酒樓啊，全部都要去做檢測啊嘛。咁、啊、就等到3月1號，我就打翻去123再問啊。咁又留咗言嘅，唔係我係28號打123嘅。咁跟住咧就3月2號123就覆翻我。佢話睇到咧應該係2月21號咧你就已經做咗檢測啦，就即係嗰個檢測咗啦。我唔係、哦，我係2月19號交報告交信嘅。如果你2月21號一次檢測咧，咁會唔會冇效噶？佢話應該唔會嘅。咁跟住咧我就望下部手機，原來咧咁佢就已經喺翻3月1號晚大約係10:10啊。佢個報告彈俾我，係我2月19號嗰個報告。咁但係同樣，我就喺2月8號咧，亦都再交咗另外一次新嘅交進去檢測嘅。咁嗰個報告咧，就喺翻3月3號晚， 俾咗弹俾我啦，即系跟住咧就快翻啦，检测报告。咁、即系俾我感觉政府咧就系、突然之间叫咁多行业嘅人咧一齐去检测咧，佢冇做好配套咯吓。 咁喺呢段期间，即系你等紧第一次啊，即系讲紧二月十九号交樽嗰次嘅结果呢段期间咧，咁有冇话对你嘅生活造成一啲不便啊？譬如话你头先话照顾老人家嘅，咁你嘅工作会唔会受影响啊？ 咁又冇嘅，因为我都依然系想问，即系雇主咧就系希望我雇人自己定期去做检测就会好啲，同埋自己要做好防御措施啦。我哋一入到门口咧就已经系除鞋噶啦吓，同埋入去咧就换个口罩啦，洗个手啦，换个套新衣服咧，先至去照顾婆婆嘅。 明白。 每次落街咧又会换个套衫先啊，因为呢套衫系翻喺婆婆屋企入边着嘅，出街就换翻另一套衫。翻嚟又要換過個口罩啊，咁樣噶啦。 明白，好啊，多謝曬啊，羅女士嘅電話嚇。咁啊，黃偉豪啊，咁除咗頭先即係。又是兩位的、市民啦，咁都講到話自己係交樽攞結果嗰個嘅時間有延誤之外咧，頭先我都有講啦、就關於咧就係、是、嗰、那個電子記錄啦嚇，咁、因為咧就係而家咧就喺、你做咗呢、這個深喉唾液嘅檢測之後咧，咁其實咧就是、網上面咧有一個嘅電子嘅檢測嘅記錄系統嘅。咁其實都可以睇翻咧你嗰個嘅檢測嘅結果啦，咁同埋有少少嘅一啲日期嘅資料。咁但早前咧就有傳媒報道啦，咁就有多個就好幾名嘅市民啊，做完呢個嘅深喉唾液檢測之後咧，就發覺咧呢個電子嘅檢測記錄系統咧所顯示嘅採樣日期咧，就並不是佢真係咧呢個採集深喉唾液嘅日期，亦都咧就唔係咧呢個佢交樽個日期，而係咧。一個咧就係好貼近咧，就係有報告嗰個日期，甚至係同一日嗰個日期添。咁咧就好明顯咧，就係有一個誤會嘅情況出現啦。咁亦都咧造成一啲不便啦，即係可能你係結果顯示咧，就係你咁遲先至做呢個採樣啦咁。咁我哋都就住呢個問題咧，就有問過咧食物及衛生局嘅，咁就話咧原來咧呢個嘅電子檢測記錄系統咧，就本身咧就係為咗一啲嘅職場採樣嘅檢測。而設計嘅，咁所以就有一個嘅採樣日期咧，就可以顯示啦。咁但係後來咧，這個嘅這個嘅深喉唾液嘅檢測咧，亦都咧就開放埋咧有一個電子檢測嘅記錄系統啦。咁但係咧呢個採樣呢個嘅問題咧，就冇去到即係、去到叫做更新到呢個嘅相關嘅問題。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咧嘅咁樣嘅誤會出現。咁佢就話咧就係、系統咧就會將呢個採樣樣本採集日期咧就設定為檢測報告嘅上載日期嚟到顯示喺個電子記錄嗰度嘅。咁食衞局就話咧呢個系統嘅設定咧會令人有所誤解，所以修正緊啊相關嘅設定啊。咁日後咧就透過医管局啦、卫生署同埋其他样本收集深喉唾液样本所攞到嘅电子检测记录咧，都唔会再显示呢个样本采集日期啦。不过咧，相信都造成呢一啲嘅误会啦，同埋不便啦吓。咁啊，专家又点样睇咧？不如我哋都问下专家意见啦。咁啊，电话旁边你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啊，梁医生你好。 你好啊， 两个问题啦。头先第一就系好多嘅交呢个深喉唾液樽嘅市民咧，就好迟先攞到个报告啊，就并不是两日内，可能十日八日先攞到。你觉得对于个抗疫工作嚟讲有咩影响啊？ 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因为个病咧，其实佢个传播期咧就系、相对咧系短嘅。佢一發病嗰陣時候咧，其實入面可能都係頭三日嗰個傳播性比較最高啦。跟住之後，可能嗰個傳播期平均一個禮拜到。如果你係等到譬如八九日先有報告咧，其實你已經係過咗嗰個傳播期咧，即係有問題咧，其實一早已經發生曬咧。你再做到出嚟嗰個咧，你嗰、那個即係話係大部分功夫都變咗白做嘅。咁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實際上嗰個情況咧，只係反映你採樣當日嗰個地方嗰個呼吸道有冇病毒，唔係等於咧你根本上係第二日有冇事嘅。當你嘅距離日期隔得遠嗰陣時候咧，你有機會咧係初時嗰陣時係真係陰性，但係到你真係話開始係有問題嘅，即係話係過幾日你可能已經係真係發病啦，甚至乎再感染之後再發病，咁然後呢就會令你呢就話有一個假安全感，因為以為個陰性記錄，反為呢就如果你跟住從事啲高危活動呢，如果你即係話之後係一個所謂陰轉陽嘅個案，咁就變咗我諗問題係重大。 所以呢其實就呢啲咁嘅譬如話嘅滯後呢就完全都唔可以接受。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啲咁嘅太耐唔處理個樣本呢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尤其是如果佢實驗室唔能夠喺一個冷凍嘅情況之後儲存嗰陣時候，咧問題仲大。其實就話，如果佢有啲太滯後嘅樣本咧，其實佢可能都要睇睇個品質控制度，佢哋能唔能夠確保嗰個檢驗質素。如果唔係咧，其實理論上咧，嗰啲真係話有病徵嘅病人咧，係可能需要重複檢測嘅。 嗯，咁其实咧都要睇睇咧，即系譬如话系迟攞到报告啦吓，咁、都可能咧讲紧市民等紧报告嘅期间，佢有冇真系乖乖地去减少社交接触咧？还是佢等紧报告，但系佢照样去做好多社交活动啊，咁高危嘅活动啊，咁都可能咧即系有一个风险喺度。 其实就如果呢啲真系令到啲市民真系可以系等咗你报告而决定翻唔翻工啊，系咪社交活动咧？你一定系要短时间内能够有个报告咯。其实最好就廿四钟头内嘅，你做唔到48小时都算啦。你再耐啲咧，其实你好难，你要叫到个别嘅雇员或者雇主真系可以咁等嘅，因为你变咗你咁等就变咗所有嘅场所都唔使运作咁解。而真系手停口停嗰啲，你点可能日日喺度等咧？ 嗯，系咯，都好影响啲即系要检测先翻工嘅市民啦。因为一系咧就佢可能咧就系迟迟都翻唔到工啊，未有个结果；一系咧就雇主话：诶、你冇结果啊，不如但系冇人啦，不如你都翻住先啦。咁又增加咗个风险啊！ 啊，林医生，另外我又想问一下，即系今次咧，好明显系突然间个检测量系多咗，所以即系有啲检测嘅设施系应付唔到啦。据你所知咧，其实即系如果要增加个检测量啊，或者个检测能力，其实系咪咁困难呢？ 其实我谂系你有冇安排到咁解嘅啫。就算你加到顶峰嗰阵时候，入边其实你做晒所有嘅检测总量加埋，可能都系70,000到啫，20,000+个喺检测中心，40,000+个嗰啲深喉唾液都有排，都仲有，都未到我哋每日可以声称嘅100,000，甚至乎我哋政务司长话180,000添啦。咁其实仲差一橛嘅问题，你搵唔有冇预先安排呢啲嘅公司？有冇預先講俾你聽，叫佢哋準備人手？有需要嗰陣時候，其實仲加得嘅，你仲可以三間工作都得。問題你一定要預先準備啫。同埋有一樣嘢，我諗佢而家嘅安排咧，我諗係有啲係混淆咧，就係、是、嗰個所謂嗰、那個即係話採樣日期嘅問題。嗱，因為你雖然話係你俾嗰個檢測中心係嗰日採樣啫，但係其實你深喉唾液嘅。你唔能夠寫個採樣嘅日期入面，你未根本上將嗰個寫採樣日期或交樣本日約日期，咁其實都同一樣嘢嚟嘅。一個交樣本日期咧，就根本上咧，你一定有記錄嘅。如果你冇咗個日期咧，你根本上嗰個檢測個結果係冇咗個意義嘅，因為你係講緊你檢測日期嗰日入面嗰、那個。嘅佢嘅你嘅狀態嘛，如果你係叫啲人做深喉唾液嘅，你當然係要信佢，即係話喺個短期內採集咗自己嘅樣本，然後跟住佢交翻去嘅，所以變咗咧，其實入邊嘅如果你個系統嗰個信息入邊唔能夠標明嘅日期咧，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你話係因為嗰、那個改咗嗰個平台？咁其實你改個平台好簡單嘅啫，如果你係要計埋嗰啲自我採樣嗰啲，你寫唔到個採樣，你唔肯定，你咪話採樣或即係嗰個係即係話收樣本日期，咁咪冇問題咯。咁變咗大家都會清晰咯。而家咁咧，其實嗰個問題就話唔知點解會發生嗰個咁嘅問題咧，係咪因為？是有啲新嘅實驗室係佢哋自己收到樣本嘅日期係真係好遲先收到，其他實驗室做唔到樣本，而令到中間有啲混淆啦。咁但係呢個問題嘅其實一定係要避免嘅，因為你嗰個信息如果係有錯誤咧，可能係有一個誤導性咯。如果真係話有一啲嘅係即係話陰轉陽嘅個案嗰陣時候咧，你就可能咧係會令到有啲場所有一個即係話傳播風險咯。 咁其實呢，即係市民去攞呢啲嘅樣本樽去自己採集深喉唾液嘅時候，咁係咪都應該喺個採集包裏面有一份表呢，就寫自己即係採集嘅時間㗎。咁其實去到喺電子記錄嗰度登記返呢個嘅採集時間咪得囉，點解會即出現咁混亂嘅情況。 但係我諗因為嗰個時間入面呢，你未必真係話能夠係話你百分之百確保到如果兩個有相差，但是比較最穩健的那個呢，你能夠自己證明到那個呢，就是話一係你自己採樣時間，或者是即係你嗰當時嘅喺個自檢測中採樣時間，或者你喺個門診部去交樽嗰個時間，嗰、那個你係可以有記錄到，同埋你可以保證到嘅，嗰、那個入面係冇得即係話係即係話誤導或者作假嘅，標明嗰個時間我諗係穩妥啲。只不過你呢，由於個系統係兩樣都用呢，咁你就係話你咪可以即係話係即係話係一個採樣嘅時間或樣本收集時間囉。咁而你最多括住就係深喉唾液就樣本收集時間，即係話呢個檢測中心就嗰、那個，咁其實都好容易睇得明嘅啫。咁而收到呢一個報告嘅一啲嘅，譬如話嘅人士或者收到報告一啲，即係喺一啲嘅工作場所見到員工報告，咁你都知道你係嗰個樣本係幾時交咗翻去嗰個日期，因為係嗰個日期先係關鍵性啦，就唔係你出報告嗰日咯。 嗯，嗱，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都講啦，就係、是、因為好大量嘅檢測嘅需求啦，咁所以啲檢測時間咧就係滯後咗啦。咁但係啲樣本啊，即係擺耐咗，會唔會對個檢測結果有咩影響㗎？ 其實因為你睇翻以前啲例子咧，有啲譬如漏咗喺嗰個即係話普通科門診度幾日冇送去嗰啲，佢都叫啲病人係要再做啦。咁今次入面咧，唔知道佢哋即係話啲樣本滯留嗰陣時咧，究竟能唔能夠喺個冷凍環境度做，就放喺度定喺室温度存放啦？如果放嘅時間太耐咧，其實佢都係要真係要睇下會唔會係有一個即係話係嘅污染嘅風險，而啲污染風險呢會唔會係有一啲嘅譬如微生物或者其他嘢係分解咗入面一啲嘅病毒入面嗰啲嘅核酸呢，而令到你個敏感度下降呢，嗰啲我諗佢係需要去真係話去睇睇嘅，因為係唔建議嗰啲樣本喺個室温度放得太耐嘅，咁呢樣嘢可能大家就即係話希望避免咁嘅情況發生呢。如果真係發生呢啲情況呢，其實如果有啲樣本已經放得太耐唔能夠再做嗰啲呢，其實應該呢就係話嗰啲樣本即係話叫係重複再做呢，咁可能會比較係正當啲。如果真係話你嗰個係因為只係入資料入得係慢咗嘅，咁另一作好回事呢。如果你只個檢測早已經做咗嘅，咁你就係話你可能係即係話係入資料係慢嘅，咁就問題就唔大囉。 好啊，唔該晒梁志超醫生啊，就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三月九号星期二，崔博士继续绘画怡情论养生，介绍五代十国时期嘅画作。健康嘅汤水都不可少啊！今次同我哋介绍咩呢？ 双花柠檬茶 有咩好处啊？ 玫瑰花疏肝解郁，杭菊就平肝明目，柠檬生津止渴。 详情请听星期二钱佩卿崔博士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2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度。 大家好。 咁啊，继续讲少少抗疫嘅话题啦。咁啊，早前咧仲记得咧 K11 商场啊 ，K11 Museum 呢个商场咧，就有一间嘅食肆就系明朝食馆咧，就爆发呢个感染嘅群组啦。咁啊，专家去睇过之后咧，就建议话咧就系要分开啊呢个嘅设立一个执台专员吓。咁因为话咧就系呢啲嘅污糟碟咧同埋啲茶具摆埋一齐咧，就可能咧会有一个交叉風險、交叉感染的風險，所以就要求咧就係設立一個執台專員。政府都要求啦，今日開始就要所有食肆都係有一個執台專員喺度。咁啊，黃偉豪，但係咧就好多嘅小型食肆咧， 可能真係未必做到。 係啊，我諗呢一樣嘢都係好似去到好多政府嘅措施咁咧，就似乎係即係有少少離地，未必照顧到所有食肆嘅需要啦。 嗯，咁究竟呢間食肆又做唔做到咧？ 好啊， 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喺紅磡區做食肆嘅負責人啊，歐小姐喺度啊。歐小姐你好， 係你好啊，歐小姐。 哦，你好啊！ 你好啊，到你啦吓。咁啊，不如讲下你间餐厅系点样噶？系咩类型噶？ 我哋本身咧系一间红磡嘅海南鸡餐厅嚟嘅，其实都系一间比较细规模嘅餐厅嚟嘅，都系得大概十零廿个位到嘅。 系。咁而家要你哋设立一个执台专员啊，做唔做到咧？ 其实真系做唔到我哋餐厅。因为其实我哋餐厅本身人口比较少啦，楼面同埋。即係樓面嗰啲比較少，所以其實你突然間咧要挖多人出嚟做個執台專員，其實係真係困難嘅。 嗯，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嘅人手係點噶？ 咁其實我哋主要係一個就負責收錢落單啦，咁另外有一個人就會執台同埋出嘢食。咁啱啱咧做咗一個執台專員咧，咁嗰人就出唔到餐咯，變咗。 係。咁你又？ 其實係。 咁可唔可以叫收银嗰位去到做捧餐定点样啊？ 因为其实我哋喺工业区啲巷仔里边嘅，咁其实如果佢有收银，又要听电话，又要出餐，根本就负荷唔到个工作量。 嗯，可唔可以讲下？ 不断咁两头疼，咁门口又我哋始终系最繁忙嘅时间系中午嗰段时间啦，真系兼顾唔到。我哋其实都有谂过，同埋想试过呢、這个，但系真系唔得。 系，即系其实收银嗰位咧，就即系收银啦，又要听电 话 啦， 系啦，落埋单啦，系啦。 系，咁本身另外一位咧，应该系全菜同执台嘅咁。 系啊，系啊。 咁可唔可以即系每次都洗手啊？咁就即系执完台洗手，咁又再做过，咁得唔得咧？ 其实我哋会尽量做咯，但系其实你话系咪真系100% 做到？其实真系好难嘅。 咁你 因为其实你个楼面附近唔会有洗手盆嘅嘛，一定要系行到厨房里边先有噶嘛。 咁你哋而家个安排点啊？系即系就系洗手，即系执完台洗手，跟住再传菜。 依家就变咗系咁咯。但系其实搞到啲客人会等好耐咯。其实好多都会唔耐烦嘅，因为始终食饭时间唔会话太长啦。咁你执得嘢嚟洗一手嚟，跟住啲人又入嚟，你又再入去再洗手，再整嘢食，咁你又会阻咗厨房里面嘅工作。其实我觉得即系政府实施呢个措施唔系话唔好，但系其实佢会唔会谂下啲细型嘅餐厅可唔可以运作到，或者会唔会提供到啲支援俾我哋咧？ 系，咁同埋即系譬如如果呢一位嘅。即系捧餐同执台嘅，即系每次捧完捧执完台又要洗手，咁先又再捧餐咁样。咁你预计即系可能会慢几多啊？或者可能即系咁样洗手法系咪真系得嘅咧？咁 系啊，其实我都觉得唔得嘅，因为其实你本身始终餐厅已经咁细啦，你个人手又要即系正常嚟计个流程会系点咧？个客人走咗，咁我哋嗰个人就会过去执台啦，执完台就经开厨房，就顺便捧埋个餐出去。即系厨房门口递嚟递去噶嘛，啲餐永远都系。咁但系佢个同事又变咗要跨咗深入厨房，其实慢咗成倍嘅个时间。因为你洗手你唔系话求其攞水冲一冲，咁其实你咁样洗其实都冇用啦。你一定系会落去啲碱液去捽佢先会去到啲细菌嗰啲噶嘛。 另外我又想问翻，因为而家政府嘅措施唔单止执台专员噶嘛，仲有安心出行。咁你冇安心出行咧，又要填低啲顾客资料。咁而家边个负责安心出行同埋填低顾客资料嗰度啊？ 其实安心出行咧就我哋楼面嗰度会做埋嘅，即系收钱嗰阵会做埋啦。咁嗰个都勉强可以做到嘅，大部分时间都做到嘅。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洗手，我就真系有啲困难。 所以真系多咗好多嘢做啊！自从政府出咗啲咁多规定之后， 真系多咗超级多嘢做， 大家都忙咗好多。 系啊， 即系收钱嗰位咧就收钱啊，外卖 啊 落单，咁仲要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 所以你话如果要收银嗰位要去到做呢个执台专员，咁系咪真系得嘅咧？ 你有冇考虑过增加人手咧？ 系咯， 唔系啊，增加唔到人手。如果依家经营 铺头细 已经困难啦，即系。因为你始终疫情已经生意都不是几好的了，跟住如果再增加人手入不敷支的，即再更加加重它入不敷支。 哦，明白明白，那唯有大家忙一 点。那我调回转， 唯有大家忙一 点。调回转可能即是会不会接少一点客，没那么忙就可以设一位执台专员了，行不行呢？ 其实都好难嘅，即系我当你间餐厅十零个人，你忙永远都系嗰啲时间忙嘅啫嘛。或者政府又成日会话，诶、哎，好多人冇嘢做啊，咁样政府又可以出啲资助，即系我觉得政府可以出到啲资助，可能资助下我哋请执法专员啦，不如 呢、這个一个好建议嚟噶。 我仲有呢个换气率嘅要求，你哋餐厅又点处理啊？ 我哋都要揾人嚟 check 翻啦，其实因为我哋自己都未 check 呢个换气率个要求， okay. 不过听到我都好担心佢可能会话我唔知道会争几多 啊。好啊，唔该晒欧小姐，多谢你吓。咁啊，欧小姐咧就系红磡区一间食肆嘅一位负责人嚟噶。咁啊，黄伟豪话睇嚟喺疫情底下咧，真系食肆嚟讲都好越嚟越多嘅要求需要做咯。 系啊，食肆唔易做啊，但系我嘅谂法咧就好，政府谂好多嘅安排咧，似乎都系一啲即系可能佢接触嗰啲都系大规模啲餐厅啊、食肆啦。我就觉得即系好多时，如果你谂呢啲条款嘅时候啊、要求嘅时候咧，应该体谅下啲细食肆啊、细铺头嘅问题啦。好多时都有啲豁免嘅，例如可唔可以执完台之后消毒，跟住去传菜又 OK 咧，唔使突然间揾个执台专员咧。咁但系似乎政府就好多嘅政策啊措施都系一刀切咯。 吓、啊，咁同埋执法嗰方面又点样咧？即系会唔会真系揾食环署嘅人员去到睇下啊？你有冇执台专员先咁样？咁但系執法專員有冇記認咧？係咪嗰個餐廳都有相關嘅記認？ 可能佢放蛇，唉，食一餐睇下你有冇揾專員執法。 咁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傾到呢度啦，好啦，拜拜。 拜拜。